平均水平。當局警告可能出現山泥傾瀉或洪水泛濫，呼籲民眾注意並向幾百萬人發出疏散令。受風暴影響，星期一有超過700班航班取消，大量新幹線列車服務亦暫停。已故英女王伊莉莎白二世的國葬今日稍後在西敏寺舉行，多國領袖陸續抵達倫敦準備出席，包括國家副主席王岐山在內的多國領袖星期日先到西敏廳瞻仰靈柩。當局開放給民眾瞻仰的時間會在當地星期一早上6:30結束，當局在星期日晚已經截龍，全國在星期日晚8:00亦默哀一分鐘。白金漢宮在國葬前夕發布伊莉莎白二世的照片，顯示她面帶笑容，照片5月在溫莎堡拍攝，紀念女王在位70周年。皇室提到幾百萬人今日將會聚集一齊紀念女王非凡一生。英王查理斯三世感謝全球人士在他的母親辭世後給予的支持，皇后卡米拉就讚揚伊莉莎白二世當年在男性主導的世界中塑造屬於自身的角色。天氣方面，中國東南部天色大致良好，但是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西部沿岸和南海北部。台风南马都已经减弱为强烈大风暴。上周10:00，南马都集结在长崎东北偏北大约190公里，预料向东北或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25公里，横过日本本州沿岸。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和雷暴。下周酷热，吹轻微至和缓偏西风。展望听日同埋星期三，风势颇大，气温稍为下降，同埋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607点，跌154点，成交金额27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22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44点，跌1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90.4跌2.8，盈富基金19.24跌1.6。阿里巴巴84.3跌2.5，美团169.2跌2.7，恒生中国企业64.32跌7.6，药明生物49.65跌2.2，京东集团218.6跌咗4.4，康师傅控股13.64升2仙，友邦保险71.2冇升跌。百姓中国378.4跌了14.4。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9，英镑8.957，瑞士法郎8.13，澳元5.27，加元是5.915，新西兰元4.693，欧元7.851，每百日元对港元5.48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257。港金报15690元，升1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69.07美元，卖出1669.5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就系吐露港公路啦。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大老山公路对出，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大埔教老围对出，就系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大老山公路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大埔教老围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返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排到佛光街桥底，

上榜三星期上升六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七位，姜涛《风雨不改》。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早晨啦，阿哥妈。 点啊，细路长。 琴日我阿妈赞你喎、 啊。吓、啊，你妈咪赞我？ 系啊，我妈咪话你系一个好老师啊。 真系？佢点样讲噶？快啲讲俾我听。 佢话无论你做啲咩事，只要我哋唔好学，咁就已经系一个好乖嘅小朋友啦。 吓、啊？ 唯一一样嘢叫我哋要学嘅 系咩？快啲讲，快啲讲。 就系、是、每日十点到一点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声快活人》咯。哈哈，真系我越听越开心噶。 星期一嘅早上，大家一齐开开心心三小时，由而家开始啊！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廿九度嘅气温。早晨，早晨。 Revolution song, had a smoke and shared a joke. Said we'd drive down to the coast. The things you do when you are young. Well, we cruise downtown in a blue sedan with a top roll back, kiss the sun beat down, and pretty boys on the promenade. Jelly, come on, girls, 'cause here 早晨，三个风骚快人坐咗喺度啦，我系梁继章，早晨大家。 早晨啊，我哋翻咗工噶，系啊，因为今日咁样嘅话，可能会惊佢哋，诶，系咪因为佢哋有两个未翻咧？咁样话，唔会啦，系啦， 突破， 系啊， 我都吓一跳，因为系啊，我都本身谂住佢哋，咦，唔系我哋应该，哎呀，哎呀呀。 因为左手同右手都唔差嘅，我本嚟应该左手揿嗰只，揿咗右手，咁啊，既然佢好似过去，咪嗰次 咪咯， 系我个问题。 因为你冇咗呢个就你无谓为个开场白噶嘛，系咪？ 有 你系咩？星期一系咩？ 一定有， 请你讲。 精神奕奕，我系强身健体，阿强 系强身健体个阿强， 系啊、 哦，早晨早晨啦、啊， 早晨啦、 啊，好啦，咁其实咧，琴日咧落咗场雨， 系突然间场雨，我觉得好正， 仲要系好大风，好大雨， 一行雷啊，嘣， 系啊，咁你感觉上咧就系话，即系秋天嚟到咧，你冇发觉嘅就系话，就系因为呢啲咁嘅雨水咧带嚟嘅话，你就会变得啊好干爽，但系跟住咧就会舒服啲， 嗯， 跟住咧再落多一场雨嘅话，佢又凉啲；落多一场雨又凉啲，咁、 啊、 样突然之间有一日，你就觉得好似系秋天噶啦。 其实我中意琴日场雨嘅有两样嘢，第一样嘢咧，佢系有预先张扬嘅。如果你一路系有望到个天嘅情况咧、嗯，其实佢喺落咁大雨之前，你明唔明我讲咩？起码有十分钟到咧，你系见到自然突然间，哇！即 系 好似拍电影嗰啲特技咁咧，成个天黑晒啦，同埋系啊，有啲暗雷啦，喺个云里边 好远咁隆隆， 咁你就知道。 就嚟啦咁样。我中意佢第二样嘢就系佢嚟得快，走得快。 佢 嘣一声，好似阿妈洗地咁样倒两盆水之后咧，跟住咧，喂，光翻成个天， 冇错， 好正 咁。冇错，好似泼出去个水咁样。但我有少少担心你啊。 点解？ 因 为 听闻好似你琴日你要行山啊嘛。 哇！你琴日就系嗰个时候行山啊？ 唔系，我琴哇， 我唔知你几多点啊，所以我担心佢劈你咋。 唔惊， 嗰时即刻听新闻咯，睇有冇一名男子喺行山嘅时候不幸被雷击中， 烧窿咗个 pad， 又要揾飞入部 队，点解一定系 pad 嘅？ 唔知啊， 系啊，即系咁样， 听好啲， 好担心你啊， 拧拧转转就唔系， 系啊， 起码唔好整出个样嘛， 哇， 你知唔知啊？ 你琴日边度行啊？ 三年冇做嗰啲咁健康， 头先你话两年嘅。 差唔多三年啦， 哇！佢都系断股， 就系去行山。我由呢个太平山、一路跟住啲中医师行翻落去呢个薄扶林水。 其实只唔止三年啊，我从来都冇听过你话行山 三年游，真系有。 可能佢有拜山咧，即系嗰只佢都计噶嘛。 网上拜，网上 我系俾大家听。 我上咗山噶啦。 我星期五嗰日咧就好快快，个朋友问诶，星期日得唔得闲 啊？ 系啊，得。我话去唔去啊？我话好啊，好啊，好啊。几多点啊？九点钟啊，唔系八点半，响湾仔地铁站等。 系就即刻谂啦，有啲咩点 解 可以话俾佢听？我个人唔去咧， 我即刻推算翻啊嘛，八点半 即系几点？几 点起身？ 七点钟起身， 要搭车咯。星期日 系啊， 你未瞓平时？ 瞓 佢唔会啊，佢好早瞓。 系啊，于是哇，点算好咧？即系又 应承咗啦， 应承咗啦。礼拜六晚个朋友话，听日记得带水哦。即系佢都已经冇问我，冇问我你系去定唔去？ 咁梗系啦，你应承 啊， 人哋再问你， 我啫， 听朝再问好唔好？ 唔好嘅心啫。 我咪就系话咯，嗱，有时会咁嘅，即系你应承咗人哋嗰一刻嘅话，其实都已经喺心中度盘算嘅就 系 我点样推佢咧？我几时打俾佢话我唔嚟咧？我应该用乜嘢嘅藉口咧？我唔舒服，定系屋企有事，定系点样咧？ 定系肚痛？ 系啦，即系诸如此类嘅，真系有啲咁嘅嘢嘅。 你会唔会噶？ 我会。我就係一個咁嘅人，其實都幾乞人憎嘅。 係啊， 但我而家唔會啦。我而家寧願即刻喺嗰刻話：，誒，對唔住，我唔去。 誒，唔係㗎，因為我嗰一刻我應承嘅時候，我真係諗過我自己會去㗎。係 啊， 但係諗下諗下嘅話，跟住就唔想去啦。 係啊， 就開始喺度盤算啦。死啦，幾時打俾佢？幾時打俾佢啊？ 係啊，會唔會落雨咧？ 係。 係啦，跟住咧一早就去啦。啊，仲有我喺灣仔地鐵站出。上 escalator 咧， 阿樂見到我哋啲， 見到我哋個 poster。 誒呢幾日咧好多網友咧不停喺話，不過邊個站有，邊個站有，邊個站 有， 都幾多嘅。 灣仔地鐵站出莊士敦道嗰個出口就有啦，成條好多香港電台嗰啲嘅。咁我 係咯，唔係就係我哋噶，係 我哋嘅。 你使乜講啫？呢啲 唔係提啊，大家。 哎呀，真 係有啊！ 得得得，講遠咗啦。咁啊， 佢連早餐食咩都未講，佢係咁噶，佢慢慢講 嘅。我知啊， 着咩衫都未講。 好， 好啦，嗰啲。 佢成日就系揿埋咁，好似咧，唔知点解越揿下揿下揿下，又飙啲嘢出嚟，揿下又飙啲嘢，但系嗰啲又冇用。 好听啲讲就系牙膏， 唔系我讲紧唔系嗰啲，系佢冇用嘅，即系飙啲嘢出嚟，系飙啲唔知咩嘢，鼻涕啊、眼屎啊嗰啲流出嚟，跟住人哋又唔系想问佢呢样嘢，快讲啦，点啊？ 食咩啊？嗰日 我唔系啦，我唔系啦，我只系觉得就系讲远咗啫，你 系因为咧跟一班即系中医师去嘅，佢哋就话。话俾我听，大约有三十几四十人啦，我就哇，原来 你冇问清楚嘅咩？ 我以为系即系唔， 即系全部你都唔识嘅， 我唔 知 系 啊。 你唔问清楚嘅咩？ 有啊嘛，我识个朋友， 其实亦都冇乜所谓，行山啫。 唔系，咁你都要问清楚系乜嘢嘅一回事啊嘛？有冇补给噶？要行几耐啊？要带啲乜嘢啊？ 带水咯，佢就系提我带水， 净系提你带水就得啦。 净系提我带水， 有冇带你个灵魂去啊？ 我发觉有少少问题要问嘅就 系 话水啫。咁你话如果行得全日嘅，你捅我咁点啊？中间点解？ 我咪系咁嘅意思咯，你冇理由乜都唔问噶嘛。 佢话俾我听，哦，我有问嗰啲，我觉得唔重要啊嘛。阵间又话系鼻屎有耳屎嗰啲嘢，我唔讲俾你听咯。 哦，呢啲反而重要，你唔问啊，好嘢，你好嘢。 佢唔识分， 唔系，我觉得你系冇行过山，因为有一啲行山咧，我譬如我有行过嘅，就系由朝头早嘅十点钟嗰位行到黄昏六点几七点钟咧，你必须要问。 有啲嘢就算未行过山都应该知，就系话到底行几耐咧？呢一样嘢行。几耐咧？过程辛唔辛苦咧？有冇补给？中途有冇啲 剧？ 有冇小食亭咧？如果冇，我要带啲乜嘢咧？ 唔系，因为咧太平山行翻落去薄扶林水塘咧，我行过嘅 四个钟。 唔使， 你以前行過 啊 嘛， 好近 啊，而家跑幾耐咁樣，卒之。 卒之我哋行咗十點開始，三個半， 差唔多。 哇！你所有嘅嘢同我今朝早講嘅全部都唔同嘅喎。你今朝同我講， 你今朝其實 唔 係同佢傾偈啊， 我係同佢傾偈嘅，但係嗰時候魂魄未齊，咁佢就話俾我聽咧，就係話佢有兩年冇行，係。系啦，跟住身边咧，佢就变咗三年啦。跟住咧就咁头先咧，我就话咁你行咗几耐啊？佢就两个钟到啫嘛。跟住又变咗三个半钟啦。 喂， 系咪好恐怖啊？同呢啲人 行山。喂，晏少少。 靓仔梁生， 晏少少再问佢，我冇行山啦，我嗰日瞓到八点钟。 我真系好惊你。 咁其实你有冇真系行到咧？ 有。 呢一种行山有咧系好恐怖噶，因为我就有一个行山人就 系 咁噶啦。问亲佢，我就话呢条路线我要行几耐？佢就话两个零钟应该得噶啦。佢啊嘛。 系。 跟住到最后屘就我行。我几耐？我行咗五个钟咧，咁跟住收尾我就系问我要带啲烧水，啊带烧水得噶啦，冇办法噶，嗰度有补给嘅。系啦，对于你嚟讲，你两个钟嘅话，梗系好少补给啦。但系对于一个行四个钟或者五个钟嘅人嘅话，就要好多。 但系咁啊，阿李小姐，可能因为点解佢话行两个钟系嘛？因为佢个步伐咧，或者佢个体力咧系好多。 我明啊， 咁所以 我咪就系讲紧呢一样嘢咯。我咪就 系 你咪就系呢一种人咯。即系好似你永远应该就要遇多嘅就好过要遇少啊嘛。 系 啊，你讲啊要讲长啲。咁啊，等佢可以有一个心理准备啊嘛。 大爷，嗰日结果你就只系带水冇带任何。 阿梁生，李小姐可以讲得未啊？ 唔系我，你答咗我呢个问题，你系咪真系净系带水啫？ 我带水， 一定系 净 系带水啦。带几多啊？ 带一支咁高嘅 蒸馏水， 跟住仲有一支系嗰啲嗰啲叫做咩？ 咩啊？运动饮品， 运动饮品，运动饮品。 其实如果我系你咧，我会带啲轻嘅 light snack， 即系俾一啲 chocolate bar 嗰啲咁样，即系嗰啲唔重，系啊，即系一条朱古力条嗰啲。 我 唔识 去士多讲，诶，唔该有冇咩包啊？ 你就中意，你就中意个 bar 嚟。 系 bra， 唔系 bra， 唔系 chocolate bra， 个字 唔 系 bra， 唔 系 bra。 系啊，唔该，小姐，我要个 chocolate bra， 豆巴咁嘅。 阿梁生 讲乜嘢？你讲咗乜嘢啊 ？chocolate bra， 你咁多嘅活动，你讲咗去边啊？ 我唔知啊，佢讲嘅。 咁但系咧，一行 唔关事，系我。系我，有啲咩怪我 ？O K， 咁我就开始行。哇，原来咧佢哋好有心，有啲先头部队咧就讲到明，有啲 mark 咗啲 sign 喺度，话呢啲系咩植物，咩植物，咩植物。 即系一路行嘅沿途，其实基本上已经有人之前已经做咗。 我记得嗰日你有预告过咧，你话佢哋会搵药咁啊，采药咁啊，采唔采到啊？ 唔采药嘅，唔可以采药。系啦，唔可以。 虽然佢哋 睇药。 佢哋係有嗰個漁農處發俾佢哋一個可以攞標本嘅證件，但大家都冇，千祈唔好。如果你哋冇咧，更加 唔 好，千祈唔好問。 唔好自己亂，唔好轉亂採藥。 係啊，因為有啲係有毒㗎。係 啊， 係啊，佢 試過啦，採嗰啲菇啊嘛。 係啊， 有啲人行山見到啲菇，跟住翻到去食完之後嘅話，就入醫院。 千祈唔好， 千祈 唔 好啊！ 冇嘅，佢哋冇做呢樣嘢。 我見到啲村菇我都費事摘， 都唔採啦，係咪？ 村菇都係路邊村 菇 不要採，係咪？ 冇錯， 野花。 咁健康嘅嘢，你又讲就系村菇。 路边村菇不要采系咩嘅？新歌嚟噶，你今日礼拜唱系嘛？系咪唱乜完啊 ？O K。 你自己话健康活动，跟住采村菇，你咪衰啊！ 跟住又要买 bra， 系 嘛？人哋叫你买 chocolate bra， 跟住你又买咗 chocolate bra， 系嘛？健康 点啊？ 真系 一日都系你， 最衰都系你。 人哋行山，你行山。 觉得佢呢个行山故事最后会点？会唔会变下流教室？大家欣听下。 早上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浮人啊，咁呢一个咧，到底呢个行山之旅，到底马老师心里会唔会又穿过穿姑？ 正啊，今日有排讲啊， 做呢、這个嗰、那个叫做 心外压， 心外压 啊，讲咗边啊你？ 塞条心俾佢， 一讲呢啲嘢佢就嚟 嘅，依家有心外 压，几时有啲咁嘅嘢？ 你顶唔顺，顶唔顺 啊？我冇事啊，不过今日有啲攰啫， 我冇攰。 好啦，先睇十点半新闻报告，财经消息、家庭消息，翻嚟继续，唔好行开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至今接获46宗港人被诱骗到东南亚国家的骗案，已经确认当中33人安全，其中25人已经返港，仍然有13人的人生自由或受到一定限制，他们目前安全。邓炳强在电台节目上被问到反修例事件引发警民冲突，怎样形容现时的警民关系，他回应说，当时并非警民冲突，警方因应暴乱透过执法行动保护市民。他又说需要与年轻人多沟通，贴地了解年轻人的想法。至于23条立法，邓炳强说不能轻率，要确保可以切实执行，又承认局方早前用了很多时间和精力抗疫，有些影响有关进度。他提到至今有38宗违反红码或相关规例的个案已经被送往隔离设施，当局正检视多宗相关案件，如果有需要会发出传票或检控。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到柬埔寨出席东盟经贸部长会议后回港，他说双方签订自由贸易和投资协定对香港重要，可促进经济一体化和消除贸易壁垒，形容会议成功。又指东盟国家和香港贸易关系密切，今年上半年的贸易额达到840亿美元，按年上升12%。又认为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会议期间亦同多国举行双边会议，并争取他们支持香港加入区域全面经济合作伙伴协定。他引述对方反应正面，希望明年七月能够成功加入。他又说当地港商希望减省检疫限制，令经贸更顺畅，相信特区政府会根据研究和数据分析很快作出决定。政府宣布行政长官委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出任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主席，同时委任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维、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做资审会的官守成员，任期由今日开始。非官守成员包括前律政司司长梁爱诗、全国人大前常委范徐丽泰和中大前校长刘津仪。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有关任命生效时不再担任资审会主席。有关委任公告已经在今日在宪报刊登，并已报中央政府备案，资审会共有七名成员。美国总统拜登表示，美国的新冠疫情大流行已经结束。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播出拜登上星期在底特律车展期间接受的访问，拜登提到美国仍然要面对新冠病毒的问题，政府亦正是做很多工作，但大流行已经结束，如果注意到车展现场已经没有人再戴口罩，每个人都似乎处于良好状态，因此他认为情况正是改变。在拜登上任初期，美国每日有3000多人染疫死亡，但随着加强医疗药物和疫苗接种普及，死亡人数显著减少。疾控中心数据显示，目前每日仍然有近400人死于新冠病毒。拜登已经要求国会提供224亿美元资金， 为秋季可能出现新一轮疫情做准备。天气方面，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下周酷热，吹轻微至和缓偏西风。展望听日同埋星期三，风势颇大，气温稍为下降，同埋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571点，跌189点，成交金额37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17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22点，跌3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89.8跌3.4，盈富基金19.24跌咗1.6。阿里巴巴84.2跌2.6，美团169.1跌2.8，恒生中国企业64.24跌咗8.4，药明生物49.25跌2.6，京东集团218.0跌5蚊，友邦保险71.3升1毫，康师傅控股13.7跌咗系升8仙。友邦保險71.3升1毫，快手55.8跌0.5。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價：港元7.849，日元143.15，瑞士法郎0.966，加元1.329，人民幣7.01，英磅對美元1.14，歐元對美元1，歐元對美元0.671，新西蘭元對美元0.597。港金报15,690元，升1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70.14美元，卖出1,670.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新界区啦，咁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大老山公路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大潭道来回方向近住泳滩货仓一带就比较挤塞。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接近虎山道桥底，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荃湾的德士古道回旋处一带就比较挤塞，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马场一段行车缓慢，观塘的翠屏道由于有水管急收，翠屏道去鲤鱼门道方向近住佳廉道的部分行车线封闭，长过7米的车不能够由佳廉道左转入去翠屏道。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机场、柴湾永泰道翠湾村行人桥面小西湾、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天水围天影路屯门、屯门黄珠路隔音屏屯门同埋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沙头角。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我焗咗啲曲奇饼同蛋糕，你试下。 好啊，多谢。咦，冇甜味嘅？ 啊，我仲煲咗绿豆沙，你都试啲啊。 吓，又系一啲甜味都冇嘅？你冇落糖啊？ 冇落啊，食甜嘢我惊有糖尿病嘛，你唔惊咩？ 要预防糖尿病唔系咁噶，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微健康康节目时段内嘅大城市小故事，今集教你点样预防糖尿病。 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给小朋友最好的保护， 就要安排六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了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大家好，我是 J 关心妍。我觉得最快活的时间呢，现在当然是跟我女女一起的时候啦，跟她一起玩啦，跟她一起哄她睡觉啊，也看她呢越来越长大越来越乖啦，还有有时呢她会做一些事去哄我啊，锡我啊，咁咧，同佢呢一啲相處嘅時候咧，就係我最快活嘅時間啦。咁就真係風騷快活人啦！ 哇，好開心喎、 啊！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點到晏晝一點，風騷快活人， 尋找村姑的故事，主講譚強。 有咸强的地方就有村姑， 同埋 chocolate brown 嘅地方就有爸爸。 好，继续。 喺呢个时候又请你佢哋要讲。 我哋十点， 唔好意思，我用错声添。 系十点出发。 十点出发，我真系冇谂过咧，嗰段路咧，原来真系咁多嘢睇。 例如咧。 全部咧，嗰啲中醫師好犀利。嗱，呢一隻就係乜嘢，嗰隻就係乜嘢，佢哋全部都知道。 對於你嚟講， 對於我嚟講咧， 但我想問咧，你見到佢嘅樣咧，係咪同一般草冇乜分別㗎？ 真係冇分別，但係咧，亦都可以區別到出嚟。原來呢一隻係咁，呢只係咁嘅。好似有啲樹葉咧跌咗落地下係黑色嘅，你有冇發覺啊？有冇留意到啊？ 有。行山嘅时候有噶， 系啊， 有红叶啦，有时候有黄叶啦，有黑色啦，有橙色。 佢未跌之前咧， 绿色。 哦，一跌咗落地就 跌咗落地就 变黑色。 系啊， 但 系 跌咗落去一定系变黑色噶啦，佢一定系枯咗之后跟住先跌落嚟噶啦。 枯黄，枯黄，佢直情系黑掹掹嗰啲颜色。 有见过。 咁佢哋讲好多故事，好似我今朝都分享咗俾阿 Y 啦。呢一只就叫做山大刀。我话咩叫山大刀啊？佢话咧以前都好多山贼。咁有時咧打交上嚟咧，難免身體受傷。咁呢一隻山大刀咧，你攞翻去中碎去咧，然後噏落自己個傷口度咧，就會止血啦。於是我又問佢問題啦。咁佢既然受傷，咁佢仲要掹落嚟，仲要中碎佢， 仲要拎翻屋企敷。 係啦， 有其他人噶嘛？ 咁啊係咯。但我覺得好精彩，我真係冇諗過，沿路咧都係多數係啲成年人嚟嘅，因為佢話俾我聽咧，好多佢哋有啲考一啲中醫啊，要攞學分。跟他这个团呢就可以有些分数啦，详情我不是很清楚、但是呢旅途上有一个小朋友九岁，哇，他自己拿本簿呢在那里 记 低晒所有东西，哇，我真的觉得这个小朋友非常非常之犀利、 其实中药之外的话呢，有一些呢我见过、譬如可能是有一个导游会带着大家的呢，那些就是什么呢，那些就是植物学的、植物学的都会有的，即可能会有一些这样的 tour 的话你可以去啦，跟着他又会介绍、啊、这些就是什么呢，这些就是什么啊，这样。我见过有些、不同的地方的话都有搞的。 大自然真的好啊， 你可以去。 中藥有中藥，植物有植物，亦都有啲咧官僚團咧就係睇啊呢只咩雀，呢只咧可能最近先有嘅，前啲係飛走嘅，即係嗰啲咁，我都好有趣。 係，我覺得咧真係值得，因為係咪雖然曬啲同埋好熱，但係咧我覺得即係感受自己翻到屋企之後咧，我覺得哇真係好似做咗一個健康快活人咁，因為我真係 長知識 啊，好耐冇試過咁樣樣，晨早起身然後出去行山， 翻屋企食六碗飯係咪？你唔会咁样嘅咩？ 一餐六碗。 你觉得今日？你觉得今日即系行咗啦，即系喐咗啊嘛？我会咁。 即系冇乜所谓，补充翻。 即系我食得劲啲嘅。 我冇。 系啊，同埋唔理佢饮起上咕噜咕噜。 我知佢死。 平时唔做嘅嘢。 李小姐。 我讲紧我。 唔系我问你啊。我小心健康。 我 OK。 咁啊，马生，你可唔可以咧，即系充当呢个老师带翻我哋行翻？你仲记唔记得噶？ 嗰啲靜晚梗係唔值得啦，但我有影相又做功課， 搣翻曬啲彌補喎，你又唔記得㗎啦？呢個咩 真係唔記得，但係我覺得係好好玩，好真係有益身心嘅，因為你就算。 行嗰、那個行到落去水塘咧，我覺得好舒服。 我分享一下，我嗰時候我試過有一次嘅就係有啲植物學家，咁其實真係好犀利嘅。行山行到嘅就可以話俾你聽，呢棵又咩樹，呢一棵又咩樹，跟住咧無端端又可以見到嘅就話喺我哋香港咧，基本上有啲深山嘅話係有蘭花嘅。咁、佢就係你會見到呢啲咁樣，即係你會覺得啊，我冇可能可以 imagine 到嘅嘢咯。仲有另外咧就好得意喎，跟住我咧係咁樣咧俾嗰啲蚊咧喺度咬啦，跟住佢就走埋去咧有一棵植物嗰度咧就掹咗一啲嘅葉，跟住佢就。话你揾嚟捽咧，捽你嘅自己啲只蚊同埋痕嗰啲地方，捽完之后我真系止痕，所以我就即刻问佢呢啲系咩嚟嘅咧？嗱，佢俾我一块叶咧细细块嘅啫，而且你捽落去嘅话，你有少少好似嗰啲散嗰啲沙子散落你自己嘅， 系啊，琴日都有啊， 系咪？ 有种 咁嗰啲叫做马英丹，马英丹就系我哋以前成日讲嘅臭花。臭花咧就系其实如果你搣佢个叶嘅话咧，你咁捻一捻佢咧，即系闻佢嘅话咧，佢都有少少咧，即系轻微嘅一啲味道嘅。 即系臭嘅。 臭唔臭嘅话因人而异。因为我就系喜欢呢啲味道嘅，咁所以咧就将佢咁样捽捽捽捽捽嘅话咧，佢又可以帮你止痕咯，因为佢系鞋噶嘛嗰块叶。咁我想 有 冇真系真系几好 嘅 沙子咁样？ 系啊系啊， 嗰个叫马英 丹。你琴日都有啊？ 有啊， 系啊，因为有嗰啲花，嗰啲花而且嘅就系五颜六色嘅，咁大家都应该有见过噶啦，系学名就叫做马英丹。 佢又叫我哋摸啦。譬如話有一種咧，就係好似絨面咁樣樣，係啊，佢話嗰啲咧感覺咧就好似桌球台嗰陣絨咁樣樣，好多嘢睇。 因為有好多你唔知嘅話咧，你行過就行過噶啦。係 啊， 但係其實每一棵植物都有佢特色嘅。 冇錯，有一種一塊葉咧好得意，叫兩面針。 兩面針 係啊，上面有啲好似啲針仔咁嘅，反轉佢咧 都 係 有， 都係有針。佢話如果兩邊都有針咧，就係弓；如果得。一面有針咧就乸，係啊，咁呢種好好嘅喎，係啊，有啲牙膏咧已經攞咗嚟做一個即係啲防敏， 好在乜嘢啊？即係可以對牙齒好， 係啊係啊，對牙齒好咯，啊好正好正。 另外仲有一種葉嘅就係好得意嘅，你面佢睇嘅時候咧，佢就係綠色嘅，即係你反咗佢係白色嘅。係 啊， 有冇見過？ 有啊，你都記性咁好。 我客家人，因為我哋嗰陣時候嘅話就話啊，拍綠一拍綠一，即係叫做白綠葉，我唔知佢仲有咩用啊。不過我就係我會。成日都會睇一啲嘅植物嘅話，我就會覺得其實佢哋真係好靚咯。你諗下乜嘢形狀、乜嘢形態，其實如果你留意嘅話，係好靚噶。 嗱，你講起客家，琴日佢又講咗個故事俾我聽。佢話客家人咧，每逢生咗個 B B 女咧，就喺門前嗰度種一棵樹，係咩樹啊？ 唔知。 樟樹。 哦。 係啊，等佢結婚啦，十 樟木籠 係啦，就用嚟做樟木籠。 但係我講緊廿年後嘅事喎。 係啊。佢話廿年係 OK 嘅，嗰陣時佢話唔使廿年啊，十五六歲就十五六年咧，咁個就可以 就已經夠足夠做一個樟 木籠。哇！我覺得呢個故事好好聽， 好特別啊！ 樟樹可以好大棵㗎，係 啊！ 我見到嘅就係我哋屋企祖屋咧，佢就係兩棵嘅樟樹啦。咁咧就係喺啲我哋嘅祖屋嘅時候，即係左邊有一棵，右邊有一棵。取其意思嘅就係有公公樹同埋有婆婆樹，佢哋兩個因為樟，你知唔知樟樹係可以咧大到咧係可以幾個人咧攬埋，但係都攬唔曬㗎。咁咧就係守衞住嘅就係呢一個屋企咯。咁咧就有公公又有婆婆，咁就 樹齡可以種到幾多年後㗎？有冇限噶？ 我有見過，譬如可能去旅行咧，你見過嘅就係嗰啲叫神木啊嘛。其實可以係就百幾年，但係佢係仍然嘅。如果你要過百年嘅話，我係見過佢哋會喺嗰個樹幹嗰度咧，係用一啲紅色嘅彩帶咧，係要將佢咧就綁住佢嘅。係 啊， 同埋佢就係有一種嘅做法嘅，就係一啲森林浴會做嘅事啊嘛。就係其實大家如果有啲唔開心，或者係有一啲嘢，你係希望可以喺個大自然嗰度可以療愈你嘅話，可以抱樹啊。你可以抱住棵树嘅话，其实佢就可以过啲 energy 俾你，系啦，佢又可以吸咗你嗰啲唔好嘅 energy， 系啦，你应该去下啦，吸下啲负能量啊，跟住可以过下一啲即系好嘅正能量，去翻自己嗰度。 你咪带我 去先，活动嚟噶， 你咪搞一次先， 搞咪搞咯。 你去，你去， 你带，你带， 但系你要带个 村姑去。我冇村姑，冬菇得唔得？我带两个冬菇去。收唔收啊？ 咦！ 你成日都要讲呢啲， 佢讲先嘅， 系你自己讲噶。呢集 带咩？咁带咩？ 带啲 水 去 啦。 红丝脂肪不了，打扮太伤人。 网上情，只要不碰利益，都是好人。夫妻不到离婚，你看不到本性；兄弟不碰金钱，你看不到嘴脸；儿女不到生病，你看不出孝子；自己不到末路，你看不到亲情友情。在这个世界，只要不要牵涉利益，撞面的都是好人。现实告诉你，当你没有钱的时候，有阵时在你最亲的人都会看不起你。生活告诉你，有什么都好，千万不要有病，有病嘴脸就不同了。感情告诉你，不要以为你想的人同样都会挂住你，不要以为你放不下的人，他们都会放不下你。鱼没了水就会死，水没了鱼只会更加清澈。有时人生是听不完的谎言，猜不透的人心，经历不完的酸甜苦辣。你顺境的时候什么都得，到你逆境的时候好像什么都不得。所以为了自己不得都要得，这个就是现实。人如果不牵涉利益，个个都好人来的。但现实生活之中，明女暗女随处都是利益相争。不要看人家平时对你有几好，就觉得他是好人。在他嬲的时候，在有利益冲突之下，看看他会做些什么，你才知道。请懂得珍惜身边愿意吃亏的亲友，因为他们将你看得比利益重要紧要，愿意舍弃利益而选择你。不过任何人的付出都不会是永久的，如果你不珍惜，毫无节制地享受人家的付出，那当一切消磨正尽的时候，对方一样会离你而去。这个世界本来就是很公平，这个世界本来就是很现实。请记住这句说话，只要不碰利益，都是好人。 上次失落，谁人明白你心境寂寞，眼泪洒不尽，世事难得公允定厚薄，尽力无问收获，谁人能做到甘于淡薄？美梦会消逝，戏剧人生终有日闭幕。快乐时要快乐，等到落寞人尽。酒醉了后更寂寞， 想分享一下咧，行山首先咧呢样嘢咧就有几个活动啦，咁样咁当然咧就要带齐要所需嘅东西啦，除咗水啊吓，咁、如果行得耐嘅，可能就阿 Sarah 话斋，可能带少食物啊咁样。 收到收唔到，收到收唔到，记得 系啊，记得嗰个衫都系啦，即系如果系冬天啊，嗰阵时系我哋嗰个嘉宾阿俊讲过咧，即系唔好带太厚嘅衫，因为到时你行下就开始热咧，你就要揸好多。如果件衫真係有啲大褸嘅話，你就會好唔方便啦。 冇錯， 我試過有一次好特別嘅經驗咧，嗰次咧就喺呢個澳洲啊，咁行夜晚山啊，就係嗰個導遊點解咧？嗰次係要喺山上面咧揾一啲螢火蟲嚟睇，咁但係佢都再三叮囑，因為有大人有細路仔啦，咁樣因為一家人去噶嘛，咁樣成個團都好多啲大大細細咁樣，千祈唔好去搞佢。睇就好啦，因為咧你會 disturb 咗佢之後咧，佢就會擾亂咗佢嗰個生活嗰個 生態 啊，係啊，咁所以我哋要睇咯，咁跟住一路行，夜晚行山其實。少少驚㗎，因為真係你完全咧， 咩都睇唔到嘛， 咩都睇唔到， 見到個地方你先可以見到啫。係 啊，同埋好多啲蟲聲，啜啜啜啜咁樣咧，個氣氛係有啲啲係有啲啲驚嘅。咁但係咧，就因為有導遊帶住咧，咁就 OK 啦。後來行到去嗰個成個山窿入去睇，哇！嗰、那個成個上邊咧都係嗰啲 好多嘢睇， 好 蝙蝠有嘛？ 蝙蝠都有，係啦，蝙蝠啊，同埋睇到螢火蟲。 仲有咩睇？你認為？你话有好多嘢睇嘛？仲有啲咩睇啊？ 仲有啲 萤火虫，咁你睇萤火虫梗系睇萤火虫噶啦。 佢有蝙蝠啊？ 有蝴蝶啊？有草蜢，草蜢要买飞睇。 OK， 我知道，几多号我都记得。不过我话俾你听，我有一次行夜山嘅经验，就喺南丫岛，由呢个索罟湾行去榕树湾。嗰日咧有月色嘅，嗰日好好行。因为我曾经问过朋友，喂，真系得唔得噶？佢叫我哋唔好带电筒去， 唔带电筒 系啊。佢話其實好易認嘅啫，因為有月光。如果條路白色咧，嗰啲就係路啦；如果係深色咧，就嗰啲泥啦。係啊，就唔好行嗰啲啦。啊，原來咧真係幾舒服嘅喎，行夜山。 係啊， 好舒服，即係天氣又唔熱啊，又清涼啊，咁大家傾下偈行下，我覺得好好開心嚇，乜都冇嘢睇。OK， 我冇問你啊，因為我都有行過，我有試過嘅就係凌晨三點鐘開始啦。 哇！ 係啊，因為你要攻頂啊嘛。即係你要攻頂嘅話，其實你因為要睇日出，所以其實你差唔多噶啦，三點零鐘到，咁你準備好，咁我就嗰次喺尼泊爾，即係行上去某一個山嗰度，就即係望嗰啲最高山嗰啲嘅，就係一個叫做係雲海啊，因為你要睇雲海，同埋你要睇佢嘅日出咧，你就唯有係好早就要開始咯。咁同埋佢就朝頭早係凍嘅，我就有少少驚嘅，因為其實真係啦，你個頭頂嗰度你一定要盞燈噶嘛，你望所望之處你先至可以見到，其他嘅話咧，你就乜都睇唔到。 啊、 而且佢就係仲要係一道一路係咁向上行噶嘛，因為你要攻頂嘛，之後你上去個山頂度啊嘛。咁其實一路就係、是、其實我就係睇住前邊嗰個人佢嗰對腳咯。佢嗰對腳係點樣行嘅話，咁你就跟住佢嘅腳印咁一路叫行上去咯。但係當你去到山頂嘅時候，睇住嗰個太陽喺你下邊嗰個位置嗰度咧，一路升上嚟嘅時候咧，係好多人都會喊嘅，因為你會覺得嘅就係大自然佢嘅佢嗰種威力咧，係你係 冇嘢可以， 你係會好感動嘅， 震撼，震撼。 係啊，跟住話大家就會上去到山頂嗰度，哇！我就覺得有啲人好犀利咯，因為好早之前嘅話，佢哋已經喺度準備好曬，咁啊就係、是、可能係有一啲嘢俾大家飲咁樣，好開心。 香港經濟市民亦有機會觀賞最頂級嘅龍舟賽事，因此對決定感到可惜。台湾台东县昨日发生 6.8 级浅层地震，消防部门话至今最少一人死亡，140几人受伤。气象局地震测报中心统计，昨日 6.8 级主震发生后，截至今早8点几，已经累计发生73次余震，估计未来5日或一星期左右，余震频率会显著下降。災情主要在花蓮和台東，其中花蓮玉里鎮一間水泥廠有工人被壓傷，送院後不治，鎮內一座三層高的樓房倒塌，四人送院。由於道路崩塌，數以百計到山區賞花的民眾被困。桃園市一座運動中心有羽毛球場天花倒塌，有人受傷。花蓮縣政府宣布玉里、富里和卓溪今日停工停課。在北京国台办发言人表示， 大陸有關方面高度關切，向遇難人員家屬表示哀悼，並向受傷人員表達慰問，希望受災民眾早日恢復正常生產生活秩序。天氣方面，中國東南部天色大致良好，但驟雨和雷暴正影響廣東西部沿岸和南海北部。台風南馬都已經減弱為強烈大風暴。上週十點，南馬都集結在長崎東北偏北大約190公里，預料向東北或東北偏北移動，時速約25公里，橫過日本本州沿岸。預測本港短暫時間有陽光，亦有幾陣驟雨和雷暴。下週酷熱，吹輕微至和緩偏西風。展望明天和星期三風勢頗大，氣温稍為下降，和有一兩陣驟雨。本週後期部分時間有陽光。酷熱天氣警告生效，現時氣温30度，相對濕度71%。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620点，跌142点，成交金额44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24点，跌咗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60点，跌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90元，跌3.2；盈富基金19.25元，跌1.5；阿里巴巴84.25元，跌2.55；美团169.9元，跌2元；药明生物49.75元，跌2.1；恒生中国企业64.26元，跌8.2，系跌8.2。京东集团219元，跌4元；友邦保险71.35元，升1.5；快手56元，跌3；南方恒生科技3.74元，跌6.6。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9，英镑8.951，瑞士法郎8.132，澳元5.268，加元5.91，新西兰元4.689。歐元是7.851，每百日元對港元5.486，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9.268。港金報15690元，升19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669.56美元，賣出1670.06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員，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Didi 讲九龙区啦，咁较早前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排到去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车龙就喺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行就喺景隆街。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大潭道来回方向近住泳滩货仓一带都是比较挤塞。在九龙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荃湾德士古道回旋处一带都是车多挤塞。另外观塘的翠屏道由于有水管急收，翠屏道去鲤鱼门道方向近住佳廉道的部分行车线封闭，长过7米的车不能够由佳廉道左转入去翠屏道。另外粉岭的马色路有爆水管，马色路去沙头角方向近住天平村的慢线封闭，车辆不能够由马色路来回方向转入去天平路，车辆不能够由马色路来回方向转入去天平路，受影响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尖沙咀、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天水围天影路屯门、屯门黄珠路隔音屏屯门和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沙头角。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好，早晨，继续翻嚟我哋嘅风骚发人啦，好中意阿 Patrick 啊，太极 Patrick 帮你唱呢个小小嘅歌， 系好正， 好精神嘅，听落去吓。好啦，呢个时候咧，我哋有好消息话俾大家听， 有礼送，有礼送， 有嘢送，有嘢送， 真系。 所有人都有份。 第二台港铁礼让运动咧， 今日咧就喺我哋嘅风骚发人咧，会接受大家打电话嚟答啱问题嘅话咧，就有十位嘅朋友话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啊，送礼物俾大家啦。 正啊，揸住个电话，听住个问题吓。 冇错，电话就1872388，1872388啦吓，咪名额有十位嘅，咁啊听住个问题系乜嘢咯噃？乘搭港铁嘅时候，如果见到有需要嘅人士，我哋都会好鼓励大家主动让座啦。试举例，有边啲嘅乘客咧系我哋需要让座俾佢嘅咧？ 好容易嘅问题吓，咁所以你即刻就可以打嚟1872388，讲出嘅答案，头十位朋友就可以得到一份礼物噶啦。 哇， 丰富嘅礼物包啊！ 风骚快活人，估下估下，学古文。 好皮神妈， 早晨早晨。 冷哥妈，你好。 你系咪阿长仔啊？ 我长仔啊。 好。 你好。 乖啊，琴日去边度玩啊？ 琴日我弹琴。 你喺边度玩啊？皮皮神妈。 我喺 边度玩？你喺边度玩啊？ 我喺屋企。 我寻日边度玩？唔需要同你哋交代。 我唔系要你交代，问下啫嘛。点解你 唔答嘅？ 系啊，点解你 冇礼貌？ 冇礼貌嘅。 我原来老师冇礼貌 啫嘛。 你问我，我就要答你噶嘛。我问你，你又唔答。 老师寻日去郊游。 我知。 唔系，你又知你又要问， 我知啫嘛，佢唔知啊， 我唔知啊嘛， 小张真唔知啊。 大郊游定细郊游？ 小郊游， 因为咧，如果行，但系咧，我想问老师啊，你会唔会下次挑战一下大郊游咧？其实咧，我哋不如可以讲远咗，行山咧都有分啲咩啡色径啊、蓝色径 啊，系啊系啊， 全部都系有 先行家乐径先啦。 我嗰啲系最基本嘅。 系啊，你睇下佢个肚真系好危险啊！ 就系因为有个咁嘅肚，要行远啲，挑战一下。 No， 开头嘅时候嘅应该要行一啲佢。能够可以就 系 体力应付到嘅， 同埋 行到嗰个人啦比较硬净啲啦，佢先至应该要再挑战一啲好嘅，唔好一嚟行咁远。 好有成功感啊！即系当我落到去水塘望翻，哇！原来山顶就喺上边，哇！头先原来我就一路咁样 叻仔 行落嚟， 系啊， 好开心 机啊你！ 其实我系老师， 而家我哋加油啫嘛。 系啊，我哋为你不停咁打气啫嘛。 乖啦，好，今日讲咩主题咧？女士最关心嘅系咩？ 美。 郑匪啊， 哦， 男人唔担心咩？ 你睇你， 系啊，你都系啦，你个肚越嚟越大啦，你爆楼啦，开始我见到你里面件底衫， 沤咗好耐啦。其实佢啲楼扣唔扣都冇意思啊。 唔系，佢上边嗰啲可以扣嘅，下边嗰啲可以唔扣咯。我觉得可以。 条皮同埋条皮带越拉越低啦，呢条皮带咧就嚟棘到噶啦，棘到另一个人噶啦， 两位。肥字点解啊？ 肥字哦，月巴 啱啊啱啊，月巴嘛， 一个叫月巴， 一个月一个月 开左边啊，月右边啊，巴 啊，月巴嘛，巴士啊嘛，哦，每个月越嚟越似一架巴士，系咪啊？好似啲龙猫巴士咁，你死未？你第时就会咁样。 其实老细 系啊，俾人 唔系第 时， 唔系第时，好快 系噶。而家已经系啦。 而家老师每一个咧，整个而家都好辛苦。 有几 我知，你咪储埋啲打药，星期三肥翻过去啫嘛。 因为咁嘅， 我唔系 一到阿家婆嘅时候，你咪肥翻啲蛋药过去。 我上个礼拜让晒你啦。 啊，系，我都要学翻你先。系点啊？ 有冇咁衰啫？ 系我添。 咁点啊？ 月巴肥啊，即系多肉呀，即系凡系多肉咧就叫肥。 月巴 系多肉咩？ 系 啊，点解月巴都系多肉啊？ 呢个字《说文解字》嘅意思咧，就系话咧肥嘅意思咧，即系多肉，多肉。咁肥同 你冇解释到， 系啊，你都冇解释，我仲等紧佢讲啊。 月巴系等于多肉啊，月系乜嘢啊？ 月其实即系 肉字边系 肉 系啦。 咁啊，巴咧？ 巴咧？似爸爸？ 又嚟？ 似系咩？又嚟？英文嚟噶？英文嚟噶？系咩嚟噶？唔系力噶？ 唔系力噶？系咩嚟噶？ 你系咪唔知啊？ 老师，你睇你个样子，好似就嚟起住咁样， 唔晒啊块面 ，skip 咗去啦。呢、這个唔讲呢个月饼、 啊、，skip 咗佢， 唔系搞错，即系唔解释呢个啦。哎呀， 唔系你都俾我知道点解点解多肉等于肥先得噶，太多肉等于肥，但系拆呢个字就唔觉有代表多肉。 唔系你解释咗个就系个肉字边啫嘛，但 系 个包你冇嘛。 系咯， 哦，又唔讲啦，哦，好啊。 老师唔知道，你不如话唔知道， 唔、啊、知道，我唔知道， 系 唔识， 投降， 系咁，肥相对就系 瘦， 系啦，咁啊肥胖肥胖，你知唔知咧？其实中国远古咧已经开始流行减肥噶咯， 唔系话， 系啊。有冇谂过啊？ 冇 冇， 真系冇谂过。 但唔系以前啲人兴肥嘅咩？ 系啊， 杨 贵 妃， 杨贵 妃好肥喎。 唐朝系啫， 同埋好多都吓。 再之前，再推远啲，又系春秋战国嗰阵时，已经系。 系咪有个好似喺掌上度可以跳舞嘅？ 系啊，冇错， 就系佢啦。 系 赵飞燕啊！ 哎，一日都系佢啊！系咪做乜要喺个掌上面跳舞啫？ 你想唔想听佢个故事啊？ 想， 我想啊！ 嗱，再之前咧，其实咧，楚国已经系好兴减肥噶啦。 嗯， 有冇听 减肥做咩啊？ 吓， 参加 因为个 美嘅观念咯，系咪？ 因为 你觉得咁系靓啲系咪？ 嗰个皇帝中意啲即系比较苗条， 即系佢想一啲比较做飞奔， 系啦，佢中意嗰啲女仔，系啦。于是咧，个成个潮流都系减肥。 嗯， 唔单止女士减，男人都要减。 嗯， 咁 减嚟做咩啊？太监 啊？唔系个皇帝中意啊嘛。 哦， 如果佢唔中意， 即系总之佢中意，所以佢 唔中意啲人肥。 系啦，佢唔中意。嗰啲就唔想喺个眼前，系 出嚟大月巴啦，大月巴，月巴月半，呢个月巴月半，拉走，真系肥胖。 老师又咳， 你冇嘢嘛你？你行咗一日山，跟住今日就咳啦。 佢话：喂，我知点解佢唔够电啊？佢琴日用晒啲电。 我都话佢。 头先我哋妈又话佢唔系好够电，我而家明点解啦。 我话佢冇电啊嘛。 佢琴日行山用晒啊。 系啊。 其实老师咧， 佢头先嗰啲嘅后备电嚟噶啦。 即系到一阵间咧，十二点后咧，佢趴喺台瞓觉，佢趴喺台瞓觉。 啊！ 好似 AI 嘅机器人。 啊！呢、這个细路长 系啊！啊呢、這个我连咩名你都唔记得。 细路长 啊！ 啊呢、 這 个 我细啊！ 我真系对住你咧，老师 好无奈。 老师可能 管啊嘛， 可能好快辞职噶啦。你 唔好咁啦，我爱你啊！ 你唔需要。 老师入正题未啊？ 入正题啦！战国策 啊， 楚策。佢曾经有篇文章咁讲，楚灵王好细腰。 嗯， 楚灵王灵系灵芝个灵。 啊哈，楚灵王 好细腰，中意啲细腰人。 系啦，细腰人系啦。 灵王啊， 系啊，灵王唔系慈善话系楚。 我想讲，佢慈唔慈善噶？ 楚 筹款啊， 万恶淫为首。 于是咧，因为咧， 细腰啊， 系啊，中意好细腰。 咁你死得啦！如果你去到楚灵王嗰度斩梗啊，你 系啊， 一睇你条腰， 越打越 成棵树，成棵树咁，你个条腰， 你两位有冇机会啊？嗱，你两位有冇机会？ 有冇机会被斩？ 唔 会啊， 即系俾阿灵王收埋， 唔知啊， 即系中意你哋， 唔会啦，大佬就会好瘦噶嘛， 系 啊， 佢咧嗰个灵王咧就。起咗一个宫啊，叫做张华宫。 张华宫点写啊？ 亦系叫做细腰宫。 系咪真噶？ 我呃你做乜嘢啫？ 个宫嚟做咩？个宫嚟做咩？摆啲咩？ 细腰宫。 细腰宫 收埋嗰啲好细腰嗰啲女。 冇错。咩啊？你讲咩啊？ 细腰 女咯。 女士，唔好用个女字啊，女士。 细腰女。 系啦， 嗰啲咪当系佢嘅妃嫔噶啦， 梗系啦，咁咪中意啊嘛，系啊，咁 成个宫啊，咁咪储好多咯， 好多啊， 几细先至为止细啊？ 你估下 啊，十八寸， 你有卖啊？ 有噶， 十八寸， 我喺度做资料搜集噶嘛。 咁点解月巴系冇多肉咁解？ 你唔好嘈， 因为佢就系因为有细腰宫啊嘛，佢一睇咗细腰宫啊，就唔记得咗之前嗰啲嘢咯，冇备货啊， 转翻做英寸啊， 十八寸， 十八寸， 错。 十六寸，十六寸， 哇！黐线啦， 十四寸， 冇可能啦、 啊！人点会有十四 寸？得唔系？ 除非 骨先得， 除非咁，除非咁。佢话由嗰啲少女咧，十二岁开始入宫，嗰、啲年纪开始扎佢条腰，等佢长大唔到，除非 系， 系咪啊？ 佢唔系，佢真系因为咧，佢中意细腰，于是咧， 点会细到咁啊？ 男男女女，我唔知古时嗰阵时可能个比例有冇咁即系肥胖啦，冇而家啲营养咁好， 冇咁多嘢食。 系啊，就算嗰阵时啲人咧，有啲都冇咁高嘅，系啊系啊。 阿老师咧，你系咪一出世已经超过呢个尺寸噶啦？你一出世都已经廿几寸， 系啦，你个头都已经。你块面都有八寸啦、啊，即系我觉得睇紧啫，你冇嘢嘅，我攞条尺， 你睇呢度啊， 系入腹， 唔系你 唔系啊，我讲紧话，如果你十四寸啦， 好 细咋，呢条 尺 都已经十二啦， 系啊系啊， 即系你咁样弯，有冇可能啊？ 冇可能，系 我头都大过去啦， 个胃都唔够地方摆， 系啊，好危险啊，其实咁样， 所以个坐过啲人而家死晒啦。 又系喎，嗬！因為細腰嘛， 咁你清朝嗰啲死啦，清朝啲 好多死曬啦， 明朝嗰啲都死啦， 係 啊， 係 關咩事啫？關細腰 啊！呢個有前途， 我有幾啊？ 廢話大， 你又似你話，你真係 又要我造句啊嘛？ 係， 我 肥啫， 因為我已經造句疲勞。 我都係啊，老師誠意啊，你自己做啊，你自己做 你。 我真 系咁啊！你做一个例句啊， 好 用肥字。 老师虽然肥胖，但对学生仍是一片苦心。 我反对， 讲 唔同意。 系啦，上半部分就啱。 嗯， 系啊。 下半部啦， 老师今日咧呢课书咪讲完噶啦， 未讲完啊！你哋搞到 我 乱， 我见你好似想停晒咁样。 唔系，你上半部分嘅就系啱嘅，你话咩话？老师嘅就系虽然肥胖系咪，但系课程仍然松散， 即系上边啱，下边嗰句都啱。 嗱，继续造句， 做咩句啊？ 造句， 头先呢个继续讲 嘅。上句嘅就系话，老师非常肥胖啦。 肥胖 系下句，下句 肥胖。 老师非常肥胖，个肚非常好换。 O K 得，其实咧古代咧有好多减肥嘅方法， 例如咧 冇错， 唔食嘢， 例如有运动，亦都有食药嘅。 哇，食咩药？ 以前都食药 啊，有啊， 真系 啊，系啊， 睇西医啊， 冇理由有西医啦，即系以前都系中医啊， 系 啦，中医食咩啊？ 中医食一啲散，嗱，我话俾你听，佢嗰时咧 心散， 一阵话你听，佢做一个运动咧叫脚底。角咧就三角形个角，底咧就系抵你死个底。 哦， 你知咩运动啊？你笑乜嘢？ 我估腰啊， 两个人做嘅， 两个人做嘅，咁都几抵。 系做咩啊？两个人， 你估 下 咯， 要唔要一男一女噶？ 唔需要。 而家做唔做噶？ 而家好都好。 我知，二人三足。 唔系错，二人三足点会减到肥咧？ 减到噶，你绑住自己嚟跑， 一定系一男一女做。 唔一定，两女女又得，男男又得。 运动量好大嘅， 系运动量好大。 两个一齐做嘅， 我知 减肥嘅吓。 一个咧就揿住自己，一个做坐起身。 唔系呢啲唔知咩运动。 你咁 set up 咯，头先我讲 set up 咯， 唔 系啊， 唔系。 而家会做嘅系咪嗰啲 孭住嚟行，孭住另外一个行？ 唔系， 系咪一啲健身运动嚟噶？ 唔系，有啲类似比赛性质嘅运动。 比赛性质嘅运动，两个人跳绳？ 错， 唔知咯， 唔知 系啊，双扑。 双扑 系啊， 哦，即系角力，大家斗力嘅运动。 系啦，嗰阵时好兴。另外咧就 好肥噶，啲双扑手点减啊？ 咁咪唔关事。 哇，你 个 态度 专登要食肥啲啫。 哇，真系好人憎。 佢哋必须要肥添啊！双扑嗰啲系重啊嘛，重嘅人你拱佢唔喐啊嘛。 你有冇见过双扑手？ 系啊， 有日本嗰啲啊嘛，着一条布咁样样， 好 系啊， 啲 系啊， 座山咁啊， 唔得，怪之唔瘦啦。唔系点会做啲运动啫？冇用噶， 呢个叫脚底啊。 角底系啦， 唔系叫摔跤咩？ 嗰阵时叫做角底，后来叫摔跤，亦都叫做双扑。 嗯， 明唔明？ 明 系。跟住咧，就有冇听过五禽戏啊？ 冇 咩禽啊？ 五禽啊？ 五禽五种唔同 系啊？ 禽兽 系啊？五种有飞禽走兽嘅 五禽戏啊？咩嚟噶？ 咁关咩事啊？五禽戏 又搵你减肥噶？ 系啊，又系减肥噶。五种禽咧有。雀仔，亦都有猿啊，即系猿猴啦，跟住有熊，跟住有鹿，跟住有老虎。 但系佢哋点样减肥啊？ 你又估下？ 用呢几种动物帮你减肥啊？ 唔系。五禽戏呢个俾只老虎咬死你啦， 系、咪一种、一种拳术嚟噶？ 系一种类似诶 咩、猴拳啊， 系 一套嘅拳系咪啊？ 叫五禽戏， 边个戏啊？ 戏系诶戏剧个戏， 五禽戏 系啦，呢、个好出名嘅、其实而家都有人玩紧嘅、即系中国武术。系、啊，都有玩紧。 虎学双形系咪即系嗰啲咁啊？ 类似啦，咁呢个就叫五禽戏，咁、就系用嚟减肥嘅。咁咪亦都有啲嗰啲叫做减肥药散嘅。不过咧，老师就唔想喺呢度讲啦，因为咧始终都系 减肥系唔应该食药嘅。 冇错啦，亦都 天然好啲。 除非你真系身体过半啦，否则你自己决定 啦。问翻医生啦，呢啲 身体健康为重。 十一点半睇完啦，我哋翻嚟新闻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田径总会上星期五宣布取消原定十一月举行的香港马拉松赛事。体育专员杨德强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今个月七号收到田总修订建议后，一直和相关部门讨论，积极处理支援赛事。并告知田总相信很快有结果。他说田总公布取消赛事后没有再联络政府，而他从传媒留意到田总周末转了口风，说考虑延期办赛事。他说无论怎样，当局会继续协助申请。对于田总表示他们原定赛事只有两个月，未必有充足时间做好准备，别无选择下决定取消。杨德强回应说，去年香港马拉松十月举行，政府在八月批准赛事。他反问为什么去年够时间安排，今年就不够，相信田总有自己考虑。国际龙舟联合会日前通过原定明年在香港举行的世界龙舟锦标赛移师泰国举行。大会指现行访港旅客检疫和隔离安排仍然较其他国家严格。中国香港龙舟总会主席钟志乐说，早前已经不断游说大会，本港已经实施3+4入境检疫，亦可能实施0+7方案，但最终由于本港未有明确路线图和时间表，65%会员投票支持改由泰国举办。钟志乐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活动有3500人参与，原本有机会帮到香港经济，市民都有机会观赏最顶级的龙舟赛事，因此对决定感到可惜。他说，国际龙舟赛事由香港开始，国际龙舟联合会会长都希望赛事日后可以返回香港举行。何文田巴富家一棵在马路边的凤凰木上星期五倒塌，压中一架校巴和另外3架私家车。有团体认为涉事树木树根怀疑受真菌侵蚀影响腐烂，导致树木支撑不足倒塌。发展局绿化园景及树木管理组主管伍子君表示，初步评估情况差不多，但需要抽取样本进一步化验和更深入调查。伍子君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当局十几年前起已经有新指引，要求这类树木不论在地面和地底都要有足够空间正常生长，但事发地点巴富街有几十年发展历史，街道和楼宇发展和现时不同，发展局成立的专责组除了检视今次事故，都会研究如何优化整体树木检测和风险评估程序，同时检视旧区的大树是否可以配合现时环境生长。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至今接获46宗港人被诱骗到东南亚国家的骗案，已经确认当中33人安全，其中25人已返港，仍然有13人的人身自由或受到一定限制，他们目前安全。 鄧炳強在電台節目上被問到反修例事件引發警民衝突，如何形容現時的警民關係，他回應說當時並非警民衝突，警方因應暴亂透過執法行動保護市民，他說需要與年輕人多溝通，貼地了解年輕人想法。至於二十三條立法，鄧炳強說不能輕率，要確保可以切實執行，又承認局方早前用了很多時間和精力抗疫，有些影響有關進度。他提到至今有38宗違反紅碼或相關規例個案已經被送往隔離設施，當局正檢視多宗相關案件，如有需要會發出傳票或檢控。天气方面，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和雷暴。下周酷热，吹轻微至和缓偏西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三，风势颇大，气温稍为下降，同埋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586点，跌175点，成交金额48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21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32点，跌2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90.2跌3元，盈富基金19.2跌1.8，阿里巴巴84.15跌2.65，美团170元跌9，药明生物49.1跌2.75，恒生中国企业64.24跌8.4，京东集团218.6跌4.4。友邦保險71.25升5仙，快手56.25跌1.05，南方恒生科技3.73仙6跌7仙。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價：港元7.849，日元143.18，瑞士法郎0.966，加元1.328，人民幣7.009，英磅對美元1.141。欧元对美元一，欧元对美元0.671，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港金报15630元，升1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69.08美元，卖出1669.5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行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挤塞，龙尾苏华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观塘的翠屏道由于有水管急收，翠屏道去鲤鱼门道方向近住佳廉道的部分行车线封闭，咁长过7米的车不能够由佳廉道左转入去翠屏道。咁喺新界粉岭嘅马色路有爆水管，马色路去沙头角方向近住天平村嘅慢线封闭，咁车辆不能够由马色路来回方向转入去天平路，受影响巴士路线咧都系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尖沙咀、渡船街灯打士街尾夫、屯门黄珠路隔音屏屯门同埋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沙头角。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各位司机记得专心专注驾驶，千祈唔好做会分散注意力嘅行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播剧 八三零，杨洋、赵露思，且视天下。 皇位争夺，政治角力。杨洋饰演嘅王子，赵露思饰演嘅公主角色，除咗都系武林高手，两人身份亦卷入皇位争夺、尔虞我诈嘅政治斗争下，究竟边个系胜利者呢？ 国剧八三零，且视天下。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你听紧咩歌啊？ 哇！我爱黎明，夏日倾情。 I love you， 你会否听见吗？ 无论你听紧咩歌都好，每个年代都有属于自己嘅经典金曲。星期一至五晚十二至二，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说，等我艾力播翻首啱你心水嘅。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游船河是开心的，不过万一上了不合规格的出租游艇，风险就要自己承担了。 租船前记得扫描海事处的二维码，确认隻船获准出租载客，船上有适当保险和验船证明，还有齐消防和救生设备。 乘搭街道渡轮要认实运输处的标记，确定是获批准的服务，详情睇运输处嘅网站啦。 一扫安心，出海放心。 大家好，我是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嗰方面去谂，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嘅态度去面对命运嘅安排，就应该算得系快活人啦啩。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好，继续我哋节目。首先咧，多谢头先打电话嚟参加我哋嘅游戏嘅朋友们咧，十个咧名额咧，好快 全部敷晒啦， 全部送晒噶啦吓。咁啊，留意住，因为咧我哋不同嘅节目咧有不同嘅送礼物嘅日子，咁、所以大家咧每日听住唔同嘅香港电台第二台嘅节目咧，你就会有机会攞到今次咧我哋送出嘅少少礼物吓。 知道。 好啦，咁啊，继续翻咧，风骚快人呢个钟头咯，31度气温，相对湿度71%嘅。今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骤雨，有雷暴，话咩都有晒吓，阳光啊！骤雨啊，雷暴咁样，考人生咁样。下昼都系比较酷热嘅，吹微至和缓嘅偏西风。听日星期三两日咧，风势咧颇大，气温会下降少少啦，同埋两阵嘅骤雨。本周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嘅，而家酷热天气警告咧就系生效噶啦。好，咁啊，继续咧呢个时间咧，我哋讲下啲电影啊， 好啊， 戏剧啊，诸如此类，诸如此类啊。好，咁啊，我上个礼拜咧轻轻预告， 你预告咗啦。 少少嘅，咁但我今日咧，我谂我轻轻赖过就算。我本来唔想再讲翻一套戏，因为呢套戏咧，佢叫乜嘢咧？叫 Our Souls at Night 啊，深夜心灵的对话。Our Souls at Night 心灵嘅对话就系讲咧，我上次好似讲少少，就系、有一晚有个伯伯啦，首先个戏咧有两个主角 ，Robert Redford。罗伯列夫超郎君嗰个好靓仔，以前好靓仔，咁而家都系一个靓仔阿伯咁啦。咁同埋真方达。咁两个都系男女主角，都系70几岁噶啦，即系喺戏里边都系啦，真实年纪都系啦咁样。咁就讲咧，佢呢个男主角咧，每一晚咧就好寂寞咁样，一个人住嘅啫，就开到好大声个收音机，听嗰啲天气报告，跟住喺度玩报纸上嗰啲 word puzzle 咧，咁就跟住自己就食少少嘢就瞓。每一晚都系咁。咁有一晚咧，就隔几间屋有个女邻居，甄方大个角色咧，就嚟敲个洞门啦。咁啊，同你讲少少嘢咁样，咁啊入咗嚟咧，佢就话嗱，我又系一个人啦，过咗好多年单身啦，你又系一个人啦，我可唔可以咧有个要求啊，有个 proposal 啊咁样，咁就个男仔就咩啊咁样， 我估下先， 咪讲过咯， 我上次都讲咗啦，其实 我咪同你咩嘛， 系啊， 上床嘛， 佢意思即系唔系 sex 嗰啲啦，佢话我可唔可以咧，睇下征求你每一个礼拜抽一两晚嚟。同我一齐瞓啊！ 揽住系咪即系？ 又唔使揽住，唔使揽住。 即系总之两个喺张床度啦， 系啦， 一齐 系啦。咁佢都强调就唔系 sex， 因为咧佢话我只系想，因为佢嗰啲系嗰啲外国好大嗰啲 house 咧，即系两层好多间房啊，又上又下，又客厅又咩。佢我一个人喺间屋里边夜晚咧好 lonely， 尤其是瞓上床咧，我瞓唔着，因为太 lonely。我想有一个人瞓喺我侧边陪我倾偈，即系天南地北乜都好，倾到攰咁就瞓，就系咁啫。 咁樣。咁當然佢最後呢個男主角都有應承啦，如果唔係冇戲拍啦。咁就由講兩個好寂寞嘅老人家，由最初尷尷尬尬，因為其實真係唔係好熟嘅啫嘛，瞓埋一張床又唔知講啲咩，到後來 你啱識一個人都唔熟噶啦。 係啦，有咗感情線啦，到後來 黃昏戀係嘛，即係 黃昏之戀，但係發生咗啲嘢，被迫又再次分開，又過翻啲孤單嘅生活。點解同埋裏邊係發生咩事咧？就自己第一聽。 明白。 好快俾兩分鐘我講另外一套戲。 好啊。 最近啱新上架嘅有一套叫做《海雲台》，韓國拍一套非常之大投資嘅災難片。咁未講呢套戲之前咧，其實之前有一套叫《海嘯奇蹟》，如果大家有記得嘅，係啦，就係一套西班牙片嚟嘅，就係用泰國嗰、那個。南亞大海嘯咧做嗰個背景，一嚟咧就講呢一家人咧嚇，爸爸媽媽同埋兩個小朋友咁樣喺個海泳池邊應該話 度假， 成個落冚上去啦，咁就乒鈴乓啷啦。點解我攞嚟咁樣比較咧？因為嗰套海嘯奇蹟咧，佢就係用海嘯嚟做成套戲嘅開頭。跟住就系讲佢哋点样 揾翻 惨啊，揾对方啊，点样流离失所啊咁样。但呢一套海雲台咧，佢就用个半钟头去讲人物与人物之间嗰啲关系啊、感情啊、因即系等种种种啦。咁所以如果你系谂住坐低睇海难灾难片咧，你就可能要睇个几钟嘅之前嘅好多唔关事嘅枝节啦。咁最尾嗰半个钟咧，佢真系好犀利嘅，即系嗰啲海啸嘅嚟到嘅时候咧，好得特技啦，同埋系制造咗好多叫做哎呀咁点算啊？哎呀边个跌咗落水？到救得呢个嚟，嗰个又跌咗落水，又或者有一个位咧，就系嗰个救人嗰个同被救嗰个一齐喺嗰个绳度啦，掹住条绳啦，但系个直升机嗰人嗌落嚟唔得啊，两个人唔够力啊！ 哇！ 咁应该点咧？咁样即系有呢啲咁样嘅人性嘅位咯。咁套戏系如果大家唔介意先睇个半钟头嘅，即系嗰堆人同人嘅亲情啊、家庭嘅问题啊，即系同嗰个海难无关嘅剧情，你会 OK 嘅。咁但系我比较心急啦，睇咗嘅时候我就。哎呀，我好想睇下佢。 你绝对一个心急啦。 我想请问嘅就系，如果你飞咗头先嘅，头先你讲嘅就系开头嘅个半钟头嘅话，你都入到噶嘛？ 入到 系咯，即系就算你之后 嘅话，因为其实我每一个人睇嘢有个目的噶嘛，我最想睇下个特技拍成点。咁所以我就想飞咗去嗰个海啸真系开始嘅时候先至睇咯。咁咯，几好睇嘅。OK， 咁就叫做海雲台，佢用系釜山韩国釜山一个明星，咁佢用咗呢个名做戏。 知道。 OK， 好啦，到我要介绍嘅呢一套片咧，我觉得好辛苦。我喺上个礼拜睇完，跟住咧一直咧都好想同人哋讲，但系无奈嘅就系咧，即系我身边未有人睇咗。咁但系当然啦，就系Austin睇咗嘅话咧，就即刻咧会捉住咧，就会同大家一齐倾嘅，就会开心 share 嘅。呢一套电影咧就叫做《梵气攻心》。 哇，超正！ 我非常之期待嘅，因为其实咧阿子华嘅戏咧就真系好难讲，因为你都见到嘅就系其实某程度上咧，就佢拍大电影嘅话咧都麻麻地嘅吓，即系有时系不叫做。咁但系咧呢一套嘅电影就系由佢嘅领衔主演啦，拖住嘅咧就系有呢个张继聪啦、黄远之啦、邓丽欣啦、林明晶啦，同埋陈湛文咧，导演咧就系陈永新嘅。本来系一套贺岁片，咁但系因为疫情关系嘅话咧，所以咧就一路吞到咧就系嚟呢一度先做。所以当你睇紧呢一套电影嘅时候，你会发觉嘅就系有时佢啲嘴咧唔升嘅，可能佢有啲对白咧就可能系讲紧嘅就系贺岁嗰啲嘢，咁但系咧佢就要将佢就改咗一啲对白啦。但系唔重要，因为嗰啲嘢系完全无损佢里面。嘅劇情嘅，好啦，咁啊讲紧个故事，故事就好简单嘅啫，咁啊就系其实黄子华咧，佢系饰演有一位嘅就过气嘅摄影师啦，佢咧就带领住咧就系有两位嘅细佬咧，即系三个人嘅就喺父母留低嘅一间大屋嗰度咧度住嘅，佢哋请咗咧就系个细佬佢嘅女友咧就系黄婉之啦，就包伙食，咁啊强调话一家人咧最紧要嘅就系每一日一定系八点钟整整齐齐，大家坐埋一齐食餐饭，系咪就秉承住嘅就系话即系爸爸妈妈佢哋咧就希望你带住啲细佬妹啊咁样好有。呢啲咁样嘅啫，一家人大家都要齐齐整整嘅呢一种咁样嘅精神嘅。咁啊，随住咧就系呢个二佬咧，就系张继聪饰演噶啦，佢个女友咧就系 Stephy 啦，咁啊就系阿邓丽欣啦。咁啊就系话佢就翻嚟食一餐饭，先至发现咧好玩嘅就系点不知原来阿 Stephy 而家同紧二佬拍拖，但系 Stephy 其实咧就系阿大佬，即系黄子华念念不忘嘅一个前度。 哇， 系咪好尴尬啊？呢件事 好尴尬啊！ 系啦，咁啊为咗 张继聪。都唔知㗎。 张国忠知，系、 哦 okay, 啊，张国忠知噶，同埋嘅就系当佢同佢嘅大佬喺埋一齐嘅时候，各位咧，其实佢已经中意 Steffi 噶啦，系、 哦、 啦。但当我哋两个分咗手嘅时候，跟住佢就即刻，当然系咩啦，系咪就即刻去追佢啦、嗯？好啦，咁其实为免要尴尬嘅话咧，咁黄子华仲要咧就系揾嚟咧就系林明晶就做咗佢嘅哎呀女友，咁、 嗯、 有好多呢啲咁样嘅笑料啊，又或者有好多嘢嘅话咧、嗯，我觉得犀利在于嘅就系你会发觉嘅就系成套戏佢都系喺一间屋喺张饭台上面发生嘅，当然有其他。嘅一啲枝节嘅嘢，即系外景啊，嗰啲唔多， 嗯、 但系嘅就系有少少似一啲叫就系舞台剧嘅设计咯，系你都知道啦。 咁其实咧就 一个 set 咯，系啦。咁跟住咧，我就会觉得套戏佢嘅结构咧系完整嘅、畅顺嘅，而且冇乜多出嚟嘅一啲场口。呢、一个系港产片系好难得嘅、我自己本人觉得。 我谂起咧，如果你为呢个 set 直落好睇咧，我谂起以前 TVB 嗰个执到宝，又系喺间 古老大屋啊嘛， 又系成个 family 咁样样啊，好睇。 系类似呢啲咁样嘅 对白紧接啊，即系扣得好咧，其实好好。 我同意你用呢一个嚟去做一个比喻，因为其实佢就系一个咁样嘅结构，同埋一个咁样嘅安排咯。好啦，角色嘅性格非常鲜明，我觉得好难得嘅，因为每一个咧都。好出嘅，系啦，你自己睇啦。我唔想喺呢度用太多嘅言语。 我想问一下咧，林明晶咧有冇得发挥啊？ 我正想讲嘅就系话，其实佢哋恰如其分，每一个都唔会多，亦都冇一个会抢到戏、 嗯。 而且佢就系每一个人咧，到最后尾睇完之后，你都发觉佢哋好可爱嘅。好啦，林明晶，大家都会觉得会唔会系大花瓶咧？唔系、哎，有戏做嘅。特別我犀利在於嘅就係林明晶咧，一個性感女神啦。係 啊，超性感啊！ 坦白講，如果我咧帶埋我男朋友去睇嘅話咧，我一定會好憎佢，啱唔啱？但係我睇完之後嘅話，我連佢我都中意埋啊！ 嗯， 所以其實佢個安排、佢嘅設計、所有嘅嘢嘅話，係令到每一個人喺裏面都有戲做、 嗯， 所以我覺得係好難得嘅。而且咧劇情嘅話，首尾呼應。 嗯， 我要讚嘅就係黃遠之， 嗯， 喜感一流， 嗯、 張繼聰 timing 一流。咁而且陳湛文嘅話做細佬嗰個嘅話，亦都非常非常非常之搞笑。我特別要講嘅咧就係有 Steffi 鄧麗欣啊，以前咧我睇佢戲，我覺得佢好靚嘅，我覺得佢唔識做戲噶，即係呢個係我感覺啫。咁、但係咧喺今個電影裡面嘅話咧，我發覺就係、是，佢開始有翻少少年紀嘅話咧，佢啲味道出嚟啦， 懂得演戲啦， 而且識做戲啦，係、啦，所以我覺得佢特別係吸引嘅，因為我以前我見到佢嗰啲電影嘅話，我有啲驚嘅，係、啦，即係佢都用一種方法嚟去做。當然啦，套戲嘅話咧就對白是黄子华栋笃笑式的水准，金句连连嘅，你见到嘅就系佢应该抡到好劲啊，即系抡到好劲先至讲出嚟俾你听。两句嘅话你就会笑噶啦，系啦。咁同埋嘅就 系 话佢嘅好绝韵啦，配乐啦，好舒服啦，好流畅啦。香港嘅電影嘅話，有時候有啲配樂，我覺得就點解喺呢個位度出音樂嘅，但係佢冇嘅嚇。咁同埋嘅就係有一場戲，我特別要介紹嘅就係阿 Steffi 同埋阿子華係因為一個 WhatsApp 嘅一場戲而玩盡一啲字，你究竟點樣去解讀嘅話，係令到大家有誤會嘅咧？嗰一場非常一流。 哇！呢啲要真係要攆得好， 要攆嘅， 好仔細。 難得一樣嘢，我就係覺得嘅就係佢嘅笑話，其實你見到嘅就係可能佢可以老土㗎，因為你講緊一家人嘛，係、咪？一家人又點樣嘅就係要大家要圍埋一齊食飯啊，但係點樣？呢、这个就系你嘅前度，就系、是、我嘅女友啊，等等呢啲咁样嘅尴尬位。但系佢好就好笑在嘅就系、是，有时我哋会发觉有啲嘅笑话咧，系有啲譬如可能系男女之间嗰啲嘢，系大家会尴尬嘅。 嗯。 但系佢里面嘅笑料嘅话咧，系冇呢啲咁样嘅嘢嘅。 嗯。 所以嘅就系你大家一家人，大人细路都可以喺嗰度咧，就是、大家都哈哈笑，而唔会感到尴尬咧。呢、这个就好难得啦、所以我觉得嘅就系话，我睇嗰场嘅话，竟然系下昼系满座嘅。 哇！ 同埋全部。有人睇完之后嘅话，你都好满足，好 开 心。我已经好耐冇试过睇一套咁样嘅、即系港产嘅喜剧，而系我到最后尾嗰阵，我系发觉嘅话、我想再睇多一次嘅。 系呢套戏都 要介绍嘅就 系 泛气攻心啦。 我点解问你林明晶咧？就系、是、因为我早轮睇呢个《一秒拳王》咧、林明晶又参与嘅，我就觉得佢即系可有可无啦。啊、即係你換某一個女演員，但係呢個我意見都可以做。 嗯、 但如果你依家話俾我聽，哇！林明晶有得發揮咧、我覺得係正嘅。 有噶、所以大家好睇噶。 個導演犀利， 有時劇本都幾決定個演員嗰個發揮嘅空間啊。 係啊，同埋導演識唔識導？ 我覺得 導演 導得好好，佢、都唔算係啦，逆流大叔，但係佢 啊 係係啦， 好嘢好嘢，即係新一批嘅導演啦。 新一批嘅導演啦、可以咁講啦。但係我就覺得就今次呢一，我覺得我冇得挑剔啊，我真係冇咩場口，因為其實有時你睇有某啲電影嘅就話其實呢場可以 cut 咯、但係佢冇咯， 完全冇啊。 我覺得有少少啦，但係其實唔。 多咯，所以就係我覺得係好流暢。 個 roll 奶有冇出得快得滯啊？ 有啲彩蛋嘅，請大家留到最後尾嘅。 哎，哇！咁佢真係玩到盡喎，好嘢，好嘢，好嘢，好嘢。 係啊，真係玩到好盡，所以我覺得非常之好。 好，我介紹呢套咧就係哇，丹麥電影啊，我學你咁樣啊，睇下周圍外國嘅電影啊，呢個咧就叫成人級。爱情，嗱系 戏名就叫《成人级爱情》， 系啦，《Loving Adults》。咁呢个系悬疑片嚟嘅，好正。讲一对夫妇已经， 对唔住，我想问嘅咋，你初头嗰阵以为唔系咁嘅，系咪？ 有另外一啲谂法嘅，你睇就， 你知丹麦盛产咩？ 我就系知咯，我咪就系问你，你唔好话俾我，你学我睇丹麦片啊？ 衰格， 我知丹麦盛产光鸡啊嘛。 哇！已經好老土啦喎，好靚喎，我諗後生都唔知啊，係啊，係呢套咧，我覺得真係幾好睇，好緊湊嘅，講兩夫婦咁就因為個仔咧，阿約翰咧已經十八歲，但係咧有啲疾病喺身啊，個媽媽即係女主角被逼要放棄佢嘅事業，佢係一個小提琴手嚟嘅，照顧呢個阿仔，而個爸爸咧就係一個專業人士嚟嘅，喺間建築公司。有婚外情啦，咁有一晚三点几，男主角个手机有短信，吵醒个太太，太太话咩嚟噶？哦，冇嘢，公司嗰啲嘢咧，瞓啦。十分钟后又嚟过，边个嚟噶？哦，公司嘢，我唔信，俾我睇争执。于是咧个男人，其实当然系啲情欲短信啦。个男主角好嬲，就将个电话啪掟落个墙嗰度。咁啊！呢件事谂住不了了之啦。第二日，咁、那个太太其实已经觉得佢系有啲问题噶啦。咁我又去追查啦。咁啊，真系一个佢男主角公司嘅一个 cocktail 咧，佢终于去咗啦。佢亦都知道个女仔系边个啦。 嗯， 亦都发现佢两个喺个 office 嗰度咧， 眉来眼 去，互递。 哇！ 系啊，最兴个女主角最兴咧，就系、是、嗰个情妇咧。望到佢，仲一个好 冷得 清嘅眼神， 望住佢，哇！佢呢个时候佢真系爆。咁呢个故事，我觉得好睇在咧，就系话咧，佢后屘个男主角就同佢朋友吐苦水啊！呢、這个我太太好难缠啊，我同佢提出离婚，佢真系同佢提出离婚，但系个女人又发癫咁样，同埋咧，原来个女人咧知道呢个男主角咧喺公司有啲蛊惑嘢做咗。佢話：你一係同我一齊，如果唔係我就 爆你 報警揭發你單嘢。咁啊，男主角好驚。後來查一查咧，佢都查到原來呢個女仔咧，因為丹麥嗰啲小小村莊咧，好少人嘅咋嚇。咁、就查到呢個女士咧，原來咧曾經響個同佢前度男朋友分手冇幾耐，個男朋友死咗。佢就覺得：咦，你 有冇好 咗咧？好古怪。 係啊，咁樣樣。跟住咧。佢終於咧越嚟越爆嘅時候咧，有一日佢決定要做一件事，因為太太咧永遠咧就係夜晚黑咧喺我啲村莊度住嘅，就著一件紅色嘅風褸，笠住個頭喺度跑步。傍晚嘅時候，你知啦，坊間冇燈啊嘛，於是佢就租咗架車停咗喺小路旁邊，睇佢一跑嘅時候咧，就諗住撞死佢。 嗯，咁毒嘅。 係啊，終於時間到啦，砰砰砰砰，個女人經過啦，砰砰。他著部車就轟撞過去，諗住就哇搞掂咗佢啦！佢真係再褪後咁樣整死佢為止。然後翻到屋企個仔問：，爹哋你做咩個面色咁緊張？咩事啊？冇事冇事冇事，快翻去瞓啦！突然間結果棟門開，太太翻嚟。哇！呢、這個故事最精彩咧就係後邊嗰啲嘢，你哋去慢慢去睇，到底呢對男女係點樣樣咧？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即係啲震律片咧，原 喂幾好睇喎！如果聽你咁樣講， 好好睇， 明明撞到佢噶啦，但係點解佢會翻得嚟嘅咧？ 係鬼怪喎，唔係鬼怪喎。最後佢兩公婆係點樣樣咧？呢個咧非一般港產片啊，或者我哋睇傳統電影啊、電視嘅結局咁，但係我覺得係真係 成人咧話。 成人級愛情， 成人級愛情 係《Loving Adults》啊，好好睇，我覺得真係好好睇，係啦。 識唔識㗎啲演員？ 唔識啊，嗰啲人呢個導演咧係一個女導演嚟嘅，係同埋呢個故事係根據一本小説去改編嘅，我覺得係非常之即係扣人心弦嘅。 嗯嗯，精彩。冇你想睇嗰啲劇情係咪？ 有一幕 成人級。 但我想问，我想问咧，悬疑片有时咧，即系最失败就系咩咧？到最后原来佢一揭晓咧，原来咁嘅咋咁咧？你会唔会呢个感 觉？唔会，唔会，呢、這个结局系同一般 出人意表， 出人意表嘅，系啦，冇错啦，大家可以去睇下，系。好冇， 好的，咁啊，多谢， 好啦，今日咧阿 Yoyo 已经嚟咗啦，咁 我 一阵间就有 熟女 关注 到， 今日关注乜嘢啊？ 关注嘅就系点样可以令到大家开心啲嘅食物。 我以为 马家姐都会粉墨登场吧？ 咦系咩？ 系啊， 佢可能好开心喎，唔知琴晚佢又 分手啊？ 吓，佢同男朋 友 分手？ 马家姐， 马家姐，马家姐同边个分手啊？ 佢男朋友，不过唔 马家姐有男朋友嘅咩？ 有几个？ 你唔关心马家姐，就有。 犀利幾個添， 佢同一個分手啫， 仲有好多存貨， 仲有好多個我有貨。好，咁一阵间嘅话，我哋就会有我哋嘅熟女关注组啦。之后嘅话，当然啦，亦都会有我哋嘅片段人间啦。 系啊，哇，今日大佬执笔啊，犀利 啊， 连续几集。 好，继续咁啊， 留意留意吓。 好， 室外温三十度，相对湿度73%嘅。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浮人。今日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好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展望听日同埋星期三，风势会颇大嘅咯，有骤雨，即系个天气咧会有少少改变嘅。除有数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我哋先听12点新闻财经消息同埋交通消息，翻翻嚟继续就我哋风骚发型嘅淑女关注组，食咗啲乜嘢开心啊？留意留意咯，转 头见。 被问到反修例事件引发警民冲突，点样形容现时警民关系？他回应说，当时并非警民冲突，警方因应暴乱，透过执法行动保护市民。他说需要和年轻人多沟通，贴地了解年轻人想法。至于23条立法，邓炳强说不能轻率，要确保可以切实执行。又承认局方早前用了很多时间和精力抗疫，有些影响有关进度。他提到至今有38宗违反红码或相关规例个案，已经被送往隔离设施。当局正检视多宗相关案件，如有需要会发出传票或检控。天气方面，中国东南部天色大致良好，但是骤雨正影响广东西部沿岸和南海北部。另外，预料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会在明朝抵达广东沿岸。正午12点，强烈大风暴南马都集结在大阪以西大约3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5公里，横过日本本州沿岸。预测本港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西风。展望听日同埋星期三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578点，跌183点，成交金额50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21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32点，跌2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90.2跌3蚊，盈富基金19.23跌1.7。阿里巴巴83.9跌2.9，美团系169.9跌2蚊，药明生物49.1跌2.75，恒生中国企业64.2跌8.8，京东集团219蚊跌4蚊，快手56蚊跌3，友邦保险71.15跌5仙，南方恒生科技3.73仙跌7仙。外幣對港元的賣價：美元7.849，英磅8.952，瑞士法郎8.128，澳元是5.264，加元5.909，新西蘭元4.688，歐元是7.8491，每百日元對港元5.483，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9.312。

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放松快活人。 社会多姿多彩，有无数不同的关注组令我们目不暇给。有蛋糕、唇膏、波鞋、菠萝包、肠粉、烧卖、牛扒、沙爹狗、榴莲奶茶、雪糕等等等等。林林种种的关注组当中，我们只是关注我们关注的事。淑女关注组，莎拉姐 Yoyo 主理。今日同你关注嘅系食啲乜嘢可以令到你开心啲咧？悠悠妹， 我知道。 Hello， 我知嘅。 你做乜嘢啊？ 马家姐， 马家姐， 俾你俾你讲先，你失恋、 有啲乜嘢？系啊，你点知嘅？ 头先、听到你 分咗手啦，嗰、那个有 成 啦， 八号分咗手 啦、我知道 分手啊？ 食乜嘢开心？ 系有啲咩啊？ 鮮肉啊，慢慢食鮮 肉。少嗰只嘛，少嗰只，少 啲，食少少， 食少少好啦。 系啦， 唔好食咁多。 冇错啦，我就好开心。 系啊，半肥瘦系嘛， 掹住少少。系咯，有冇剩啊？ 有冇剩啊？你 唔 益你哋。 欢迎晒个就有悠悠妹， 悠悠 马家姐，系啦。我哋嘅淑女关注组咧，今日要讲下开心。做咩啫？呢排你唔开心咩？ 系啊。 呢排天气几好啊， 好舒服啊。 秋咧开始咧，个人有少少好似好凄凄楚楚嗰啲感觉噶嘛。 有人會咁嘅， 有啊，係啊，多愁善感， 即係涼涼地啊，個天又遲啲先光咧， 啊係啊係啊， 覺得好似好淒涼嗰啲感覺，好浪漫咁樣。 你仲細咯，係嘛？即係為父新詞強説愁呢一啲就係細路女咯，先會做嘅嘢啫嘛， 係咪啊？ 有冇攞把扇啊？潑下潑下， 或者焗杯茶咁樣咯。係啦，嗱，咁其實點樣咧？有啲咩嘅食物會令到大家開心咧？先講下嘅就有啲乜嘢會令到大家唔開心？先啦，系咪啊？ 生活压力啊，工作压力啦，譬如你同男朋友、女朋友分手，又系压力又唔开心啦，系咪啊？ 哇，其实讲真，我都十世未试过，得咗先。 即系分手唔开心， 系啊， 真系 啊，系啊，真唔好讲呢啲嘢， 系啊。但系感情咧，其实咧，不论咩年纪，不论性别，一分手就真系唔开心。 系啊， 六十岁好，七十岁好，或者十七岁好，都系。 所以有啲人都系尽量希望唔分手咧，忍咯。系嘛？即系我真系觉得分手呢一样嘢实在太 hurt 啦，咁所以就因为咁样而忍咯。咁样又真系有另外。 同埋谂下，哇！过咗廿几年，突然间依家分手，点样再适应咧？ 系啊， 好多人因为咁样。 系啊，系啊， 仲有家庭嘅压力啦。 系 如果屋企有小朋友嘅，其实都有啦。 系啊，凑小朋友嘅压力啊，工作同唔工作都有压力噶嘛， 啱啦。 咁咧，我哋今集咧就集中讲下食啲乜嘢可以令大家开心翻。 嗯， 系啦。嗱，因为营养师指出咧，当你有压力嘅时候，身体要吸收多些快乐的荷尔蒙的食物，就可以令到我们身体释放更多的血清素，即不是营养师所说之余，那时我产后抑郁去看精神科心理科医生，他就是说我血清素不够，所以个人就容易抑郁和焦虑，所以今集就跟大家讲下吃些什么可以去帮助你舒缓你。 好多朋友需要， 系啊，都要嘅，即系每一个人都总会有，系咪？ 因为你去睇精神科嗰啲，佢都系俾啲增加血清素嘅药你食嘅，系啦。咁你当然有需要都要去见下心理辅导医生嘅。咁加上今日我哋会分享食啲乜嘢去令大家开心嘅。 嗱，如果你话即系去到一个地方，你去到一个程度，应该咁讲吓，你要揾一啲即系专业人士去帮你手嘅，咁当然一定要睇医生啦。但系问题系在于，如果今日你听到就我今日有啲唔开心，食完啲嘢之后你会开心翻啲嘅，咁何乐而不为咧？ 食 啦， 食嘢真系系好开心嘅事啦。单纯 我估食甜嘢会开心， 我都觉得系， 嗯， 因为我系我食甜嘢我系会开心嘅，因为即系个血糖咧即刻飙升咧，你会觉得好似个人 特别系朱古力。 咦，今日冇講呢樣嘢， 冇啊！我哋講啲完全冇出現啦， 八冇， 八冇啊！ 黑朱古力都可以嘅， 嗯、 但係你盡量早啲食，唔好話太夜食咯， 嗯、 因為都有提神嘅作用啦，同埋又驚肥咧。係 啊，有咖啡因，有冇咖啡因啊？ 係啊，有啊。 嗱， 咁快樂嘅食物咧，多數都含有色氨酸。 酪氨酸、omega 3脂肪酸、叶酸啊、click card 啊、维他命 B、C、D、E 嗰啲啦吓， 哇好多嘢 啊，即系乜都有咁啦， 快乐嘅食物，即系其实应该可以食好多嘢咯。 系啦，咁我哋一阵会细分讲翻有啲咩食物咯。咁因为如果咧各位听众们，你哋想听翻我哋一阵间讲嘅嘢咧，可以上翻港台。第二台，重温， 冇错， 或者你想 pass 俾你啲朋友，你有啲朋友唔开心，你可以介绍佢叫上翻去听重温咧，食啲乜嘢咧就会令佢开心啲，踢走抑郁， 好 开心心， 好， 我哋一齐三个一齐携手， 好啊， 踢走抑郁 啊，同埋我哋今日面书嗰、那个风骚快活人个面书咧，有我哋三个嘅合照都好靓， 系啊， 中唔中 意 啊 ？Ken 仔系嘛？ 系啊， 好靓，好中意， 我叫佢整咗两张噶啦， 好成噶， 你而家嗰张。好得人驚， 我條事業線好假啊！ 係啊，好硬嘅嚟， 大家上去睇下， 大家望下 係啦，like 係啦。 好啦，咁啊，翻嚟講緊嘅就係乜嘢食物可以令到大家心情會更加愉快啦？咁啊，頭先 Yoyo 有講到嘅就係話，其實快樂嘅食物好多啊，因為要令到你開心嘅嘢嘅話咧，都包括有好多種嘅元素喺裡面。 我哋首先第一樣講色氨酸先嚇，咁咧佢咧色氨酸咧係可以幫助咧。製造啊！我哋身體製造啲快樂荷爾蒙嘅血清素，可以改善大腦嘅壓力，幫助情緒放鬆啦。咁咧，如果你血清素唔夠咧，會影響你嘅情緒同埋食慾，同埋甚至乎瞓覺嘅。咁所以咧，你要食多啲香蕉啦。系啦，仲有黃豆啦、乳酪啊、堅果、糙米同埋小米。嗰啲 就有呢啲嘢啦， 呢啲嘢我好 呢啲都 OK， 呢个就食氨酸啦， 我中意食蕉咯， 我都系， 好多人请你 大 蕉噶嘛， 系啊， 我中意食， 我中意食 嗰啲长嗰啲， 就系香蕉咯， 系 系啊， 系 好。 第二样就系酪氨酸啦，有啲咩食物系含有酪氨酸咧？因为咧，如果你食咗酪氨酸嘅食物咧，可以令到你可以专注工作同埋学习。其实男女老幼食多啲呢啲嘢，唔系话你唔开心先食，平时食多啲都会更加开心啲。 我专注好紧要啊， 系啊， 我成日都心散啊， 系咪？咁你食多啲，一阵间 尤其是 头 先上嗰堂咧， 越花越肥，越花越肥。 我对住阿 Philip 仔，我就谂起阿 John。心散， 我都觉得冇错。咁你可以集中一个咧， 系啦，叫佢。 唔系嗰个钟头集中一个， 哇，一个中一个， 我最怕我对住呢个，我谂紧另一个。 咪 咯，系点样点样集中精神？ 嗱，可以食多啲杏仁，系啦，瑶瑶唔中意系咪？ 杏仁麻麻地， 系咯吓， 杏仁。香蕉又系蕉， 又 系 哇！香蕉又哇，仲两样喎。 系啊，香蕉令到你好开心系咪？ 系 啊。 菠菜， 菠菜 要搵菠菜连埋菠菜，系。仲有茄子啦， 茄子我 唔 系， 薯仔 我中 意， 我都 中意番茄汤，仲有番茄， 系。 所以你煲个薯仔番茄汤就已经好开心啦。咁咧，其他嘅高蛋白质食物里面咧都有含有呢个酪氨酸嘅，即 鸡 啊、 鱼 啊、鸡蛋啊，嗱，你可以整个薯仔番茄鱼汤咯。 哇，正！ 咁就已經開心曬 啦，魚湯 加啲豆腐，因為乳製品都係酪氨酸嘅。 乳製品都係酪氨酸，你加豆腐可以真係 豆腐， 哇正啊， 冇錯， 好衰噶！每一次咧，佢一講完我就想煲噶啦，你會唔會咁噶？ 會啊，會啊！ 飲完呢個湯咧，就可以令你減輕嘅疲勞啦，同埋減少呢個沮喪嘅感覺。 唉，好 咁一於煲呢個番茄薯仔， 係 啊，豆腐乳湯。 你約咗阿 John 嘅時候，煲呢個飲咯， 係咯， 叫佢個衰老煲， 玩下煮飯仔啦， 一於咁話 咪就係咯。 好， 好啦，第三樣就係 omega 3 啦， 啊嚇，脂肪酸 係啦，脂肪酸就可以令到你个大脑咧情绪好啲，舒缓你嘅抑郁啦，同仲又可以延缓衰老。 哇！ 我冇乜脑嘅， 同小鲜肉距离冇咁远， 唔使啊，唔需要有脑啦， 肚大冇脑， 冇个脑， 肚大冇脑， 所以唔使补，因为我冇脑。 系啦，嗱咁咧，我哋可以食多啲三文鱼、青鱼、 青鱼啊，我记得上次老师问， 系啊，记得你 系啊 ，omega 3原来青鱼系最高 omega 3， 系啦。秋刀鱼啊，或者咧，如果你话诶食斋嗰啲咧，你可以食啲亚麻籽啦、核桃啦、奇亚籽咧，都有好丰富嘅 omega 3脂肪酸嘅，系啦，食完都开心啲嘅。 系， 仲有两样，系啦，新 有啲咩系新噶？ 新啊，有啲乜嘢啊？ 韩文最中意食 蚝蚝蚝，耶啱啱一百分， 系啦蚝啊扇贝类嗰啲啦，咁瘦肉啊或者你话又系食斋嘅，咁你可以食南瓜子，南瓜子有好丰富嘅锌可以去补充嘅，即系喺啲健康食品嗰啲商店有得卖呢啲嘅南瓜子啊亚麻籽嗰啲好多， 好多呢啲咁嘅种子类嘅 嘢，一粒粒嗰啲， 你其实沟嗰啲乳酪或者沟嗰啲豆浆饮都好好， 但系好贵啊。你覺得 健康 係叮叮咁多，跟住有幾廿蚊㗎？ 我哋夾錢買咯，一人兩斤，一人有兩斤， 擺落口， 冇錢啊嘛！ 都得，係啊，呢一排真係唔係好得喎，冇錢。 咁你隔日今日食呢啲，聽日食嗰啲咁樣。 好啊， 咁仲有最後一樣維他命 B 啦，維他命 B 集，有咩咧？ 維他命 B 集啊， B plus 啊 ，B plus 係咪啲雞蛋啊？啊，類似啲咁樣嘅嘢 有 啊？ 你嗱喺啲深色嘅蔬菜嗰度，菜心啊嗰啲啊，係咪羽衣甘藍啊，肉類啊，雞蛋啊，全谷類，譬如糙米啊嗰啲咧，都好多維他命 B 集嘅。即係如果你驚缺乏，你一日食唔曬，即係驚食唔到咁多天然嘅嘢，你咪買啲 supplement 啊，買啲維他命丸。 B 集婦女真係需要， 係嘅，真係 男女都需要。 因为你神经系统嗰啲嘢， 因为如果你 B 集唔够咧，你个身体就好难产生血清素，好难去制造呢个血清素，所以就要食多啲呢啲啦。 知道。好啦，今日多谢你同我哋讲咗有咁多有关于嘅，就系话我哋需要吸收一啲乜嘢嘅嘢咧，令到我哋更加开心啲啦。一阵间翻嚟嘅话咧，好犀利，你有个餐单， 全日餐单， 全日啊！好似冇啊，有汤水， 有 翻嚟即刻同大家讲下。张开口喷气泡 ，oversize and the price， 通通不要讲做。I'd rather aim high，you better you better you better be you。闪烁眼神配合气有几好，进入光荣嘅道路。全体靠自豪代替展望。如果有乐园，轮流报道。让路差，围起了地盘代替荒芜，来兴建自由投怀送抱。 朱祖莎拉姐悠悠主理， 唔单止咁样添啊，我哋仲有马家姐， 马家姐。 佢啦。咁如果我哋咧个餐单，我最中意就系呢啲餐单，你唔使谂啊嘛， 一日同你谂晒。 系啦，好嚟咯噃，咁 弹性，我哋搞个早餐先啦。 快乐嘅餐单，好。 嗱，呢个餐单除咗快乐之外咧，都可以 keep fit 嘅。 真系， 因为你唔可以话你。五花腩咁样，大佬你 如果系咁样开心，我都想 系咪？你食完开心，但系食完之后有内疚感啊嘛， 咁跟住就变咗唔开心。 你肥咗之后又唔开心啦，系咪先？ 系嘅， 所以呢个咧就系一箭双雕嘅。 睇下你俾啲咩我食啦， 有时可减肥餐单。 好，早餐 食个饮杯豆浆先。豆浆有糖啊，俾你。唉，我自己平时就无糖嘅， 唔得， 都唔中意。 有中意， 仲有咧 奶啊，饮唔饮奶？ 奶都 OK。 OK， 饮奶啦，咁你 吓，我饮奶。 我自己就饮无糖豆浆一杯，就焗个三文鱼柳一件。 OK， 撒一只蛋食。 嗯， 诶，又饱肚又有营养， 有 omega 3啊嘛。 系啊，有 omega 3啦，蛋又好有 蛋白质啦， 系啦，有蛋白质啦。 嗯， 系啦，有酪氨酸啦，系咪先？又开心啦。咁啊，食完呢餐就谂午餐好嘛？食午餐咧就。香蕉奶色好嘛？ 好啊，香蕉奶色， 用脱脂奶，用脱脂奶整啦。 我中意整 系啦，香蕉奶色嗱，香蕉又令到你开心啲系咪？日照系咪？色氨酸、酪氨酸啊嘛，就鸡肉菠菜乌冬。 哇，呢个好味啊！ 中唔中意啊？ 可以，可以， 可以。你可以用面豉汤 乌冬定系煮乌冬啊？ 汤乌冬， 汤乌冬 系啊。 你加啲面豉咯，加啲面豉酱啦。 好味，好味呢个。 面豉酱咧，佢都系呢个豆制品咧， 知道 都好啊。 啊，呢个好啲 啊。怕唔怕咸啊？ 你唔好落咁大斤咯， 你落啲糖落去咯， 系啊， 做咩啫？三姐好多姐妹都唔中意咁咸噶， 你唔中意啊？ 系要激猛我，咸我嘅啱啊！ 冇嬲嘅， 冇嬲啊！爆楼啦，爆楼啦， 爆楼啊！正啊！ 好惊弹咗落我块面咧，啱你粒楼。 好啦， 好啦，咁 晚餐， 我哋就可以食个海鲜沙律咯。 哇， 清清地啦吓，我哋食焗带子焗蚝， 嗯， 好嘛，哇，够晒嘢未焗，落啲盐啊，落啲黑椒啊，落少少油去焗佢哋啦。咁之后就加羽衣甘蓝，深色嘅蔬菜啊嘛，再加埋少少核桃碎咁啦，打翻啲核桃碎。 好味。 咁之后咧就 你讲咁多都系得个海鲜沙律咋？ 点啊？ 讲好耐都系得个海鲜沙律啫， 唔够啊，唔够饱系嘛？ 嗱，你仲有大概一分钟到啊！ 咁你可以落啲亚麻籽油啦，同埋黑醋做沙律酱，又可以 keep fit， 又可以开心啲。 系 嗱，咁你话我唔中意食沙律啊，中意食中式嘢啊， 冻冰 咁煎个蚝饼啦。好大反差， 好老啊！ 蚝 饼， 边 个走咁？ 潮式蚝饼，即系或者可以蒜蓉粉丝焗带子啦，或者鱼香茄子煲 啊吓， 好嘛？茄子啊，有营养啊，仲有圣瓜肉碎蛋花汤 都 OK， 好啦，系咪？ 好 啦，食完就开心啦！ 耶，多谢晒悠悠妹，亦都多谢晒嘅马家姐，同我哋讲咗就 系 食咗之后好开心嘅嘢，系讲我哋都开心啦， 耶， 系啊， 听风骚都开心啦， 冇错，系噶啦，停咗时间，我哋再有十。来关注走， 拜拜， 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张万健报道新闻。田径总会上星期五宣布取消原定十一月举行的香港马拉松赛事。体育专员杨德强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今个月七号收到田总修订建议后，一直和相关部门讨论，积极处理支援赛事，并告知田总相信很快有结果。他说田总公布取消赛事后没有再联络政府，而他从传媒留意到田总周末转了口风，说考虑延期办赛事。他说无论怎样，当局会继续协助申请。对于田总表示距离原定赛事只有两个月，未必有充足时间做好准备，别无选择下决定取消。杨德强回应说，去年香港马拉松十月举行，政府在八月批准赛事。他反問為何去年夠時間安排，今年就不夠，相信田總有自己考慮。國際龍舟聯合會日前通過原定明年在香港舉行的世界龍舟錦標賽移師泰國舉行，大會指現行訪港旅客檢疫和隔離安排仍然較其他國家嚴格。中國香港龍舟總會主席鍾志樂說， 早前已經不斷遊說大會，本港已經實施3+4入境檢疫，亦可能實施0+7方案，但是最終由於本港未有明確路線圖和時間表，65%會員投票支持改由泰國舉辦。鐘志樂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活動有3500人參與，原本有機會幫到香港經濟，市民都有機會觀賞最頂級的龍舟賽事，因此對決定感到可惜。他又說，國際龍舟賽事由香港開始，國際龍舟聯合會會長都希望賽事日後可以返回香港舉行。一名商台記者2019年在旺角採訪期間，背囊被警員以海綿彈擊中，投訴警察課裁定投訴無法證實。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在一個電台節目說，尊重調查結果，又指當時社會紛亂，行為部署即時反應很重要。至於是否每位同事每刻都100%完美，他相信總有改善空間。他在節目後指出，早前已經提及透過訓斥和提醒同事，強調警員基於保護市民的心，事件有改善空間，但是調查結果不一定是錯。台灣台東縣昨日發生6.8級淺層地震，消防部門說至少一人死亡，146人受傷。昨日至今已經發生70多次餘震，今日上午10左右又發生5.9級地震，震源深度13.4公里，震央位於花蓮縣卓溪鄉，災情主要在花蓮和台東，其中花蓮玉里鎮一間水泥廠有工人被壓傷送院後不治，鎮內一座3層高樓房倒冧，4人送院。由於道路崩塌，數以百計到山區賞花的民眾被困。桃園市一座運動中心有羽毛球場天花倒冧，有人受傷。花蓮縣政府宣布玉里、富里和卓溪今日停工停課。在北京，國台辦發言人說，大陸有關方面高度關切，向遇難人員家屬表示哀悼，並向受傷人員表達慰問，希望受災民眾早日恢復正常生產生活秩序。天氣方面預測，本港下午短暫時間有陽光和酷熱，局部地區有驟雨和雷暴。今晚大致多雲，吹輕微至和緩偏西風。展望明日和星期三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8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580点，跌180点，成交金额51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21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32点，跌2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90.6，跌2.6；盈富基金19.23，跌1.7。阿里巴巴83.85，跌2.95；美团170元，跌0.9；药明生物49.2，跌2.65；恒生中国企业64.2，跌8.8；京东集团218.6，跌4.4；快手55.85，跌1.45；友邦保险71.1，跌0.1；南方恒生科技3.73，跌0.7。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49，日元143.17，瑞士法郎0.966，加元1.328，人民幣7.009，英磅對美元1.141，歐元對美元1，澳元對美元0.671，新西蘭元對美元0.597。港金報15630元，升13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667.96美元，賣出1668.54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員。

何兜兜转转，别活到开始叹气，尽情用一生开个玩笑，到最后松一口气，天色优美，还有着你。 天断人间，突然万能侠第一集。我叫做阿文啊，是一个会计。我的家人是一堆数目字，我的女朋友都是一堆数目字。因为除了数目字之外，我基本上是什么人都没有，没有家人，没有女朋友。我一日三餐都是自己一个人吃，看戏一个人看，夜晚睡觉不用说，当然是一个人。如果你问我为什么，我只可以说我怕丑咯，工作圈子窄咯，我个样冇乜特别咯，人工唔高咯。唉，睇下今世都系平平淡淡一个人过噶啦。不过喺呢个城市，好似我咁嘅样咁嘅人大把。我冇谂过，我竟然有一日，竟然成为全部人都识嘅一个突然万能侠。就喺今日。我忙完一整天，行紧翻屋企嘅时候，突然之间有个着住干湿褛，睇落去好似怪人咁嘅男人，突然截停我就问啦： 先生，你想唔想改变你嘅下半生？ 哦，唉，我知你弄嘢啦，你又想收入嗰啲咩啊？吓，人寿保险、健康食品，我知啦。又叫人，哦，即系装 gym， 冇兴趣。你睇我瘦骨骨。唔玩啊，唔参参加你咩 gym 嗰啲，你搵第二个啦。 我呢度有一粒药丸，可以帮你成为全世界最强壮嘅人。 吓， 嗱，你袋住先， 袋住先。 如果你愿意接受呢个挑战，你就吞咗佢啦。我包你会有意想唔到嘅收获。 我你做咩系呃落我袋啫？我嗱我都话你噶啦，收健康食品啦，咩药嚟噶呢啲？喂，我冇兴趣啊，你要翻佢啦。 拜拜啦。 喂，你咁咩走咗去？哦，你个咁奇怪，一路嗌一路走。咩药丸嚟噶？唉，算袋住佢先啦，唉，翻屋企先算啦。今晚食完饭之后，我坐咗喺梳化上边。无无聊聊，我就攞翻今日嗰个人俾我嗰粒药丸出嚟睇。我望住佢望住一个钟，啊，冇乜特别啦。我唔系一个好大胆嘅人。如果以前我一定唔会食呢粒唔知乜嘢药丸，点知食咗会点噶？但系今日卅几岁人啦，冇人冇物，每日净系翻工，可能到我死嗰日都系咁样，真系好厌。啊！你话如果呢粒药丸真系可以改变我嘅下半生，咁都冇所谓啊！如果真系食完死咗咁点呢？啊，又唔系好大损失啫。啊，反正我仲有卡数都未还，到时话之举啦。最后我斟咗一杯水，咳一声就吞咗呢粒药丸，坐喺度睇下有咩反应。最初我都好紧张，点知等咗几个钟，啊，咩都冇发生。只是有些想去厕所啫，唉，原来那人呃人的，唉，算数啦，又没有收我钱，我当没发生过啦。朦朦胧胧的时候都不知瞓了几耐，突然之间我就听到，讨厌的闹钟。我好似惯常咁一手拍咗落去，想拍停佢咧。我一拍落去嘅时候，听到好奇怪嘅金属嘅破烂声。我望下，喂，闹钟咧去咗边啊？ 海面只系得一块扁咗嘅金属片，金属口面嘅一个样。吓、啊，呢块嘢咪我个闹钟？头先我一手拍落去，拍扁咗佢，唔通我真系发紧梦？奇怪嘅事陆续发生，我发觉自己真系大力咗好多。我屋企嘅电梯门系嗰啲好旧式用手拉开嘅电梯门，我头先心急一拉啫，成道门扯烂咗不特止，仲飞咗去走廊另一边。有个阿婆本来出嚟倒垃圾，俾道门吓到噗一声走翻喺屋企。我唔理得咁多啦，因为惊迟到，嗱嗱声去到巴士站，见到个巴士就嚟开走啦，我即刻话等埋啊！平时以我走得咁慢，追极都追唔到噶啦。点知今日我一硬啫，噗一声，就好似架飞机咁样。吓，我唔系追到架巴士啊，而系直情已经翻到楼下，系公司楼下。 早晨啊，曼。 早晨啊，早晨 啊，你。你好像有心事咁嘅。 冇啊。冇心事啊。 系啊系啊系啊。嗱、啊，其实话是话咧，头先咧你坐乜嘢车嚟噶？我上一秒咧都见唔到你噶，一眨眼嘅话你已经喺我面前度出现啦、啊。但系我又唔见咧有啲咩巴士或者系小巴停低咗。你头先究竟坐咩车嘅啫？ 我其实系坐巴士嘅，不过谂住提早落一个站行一阵，你咪见唔到我咯，系咁样，系啊， 行过嚟， 系呢、這个叫做阿 May 啊。是我公司的秘书，其实由我入这间公司的第一日开始，我已经暗恋紧佢。不过，唉，我有自知之明，佢咁靓，点会中意我？所以向来我都只系将呢份感情收喺心底里边。 嗨嗨，你食咗早餐未啊？ 食咗啊，未。琴日食咗，今日未、 啊。我都未食 啊，不如一齐食埋早餐先上去啦，反正仲有时间、 啊。一齐食早餐，好啊好啊。 佢哋两个好开心咁并肩行去一间小餐室，本来会系一次发展感情嘅好机会，可惜当佢哋就嚟行到一间金行嘅时候，突然间听到警钟声、啊。他们望过去，见到一个戴住口罩的男人拿着一个大铁锤不断剥那个橱窗、啊、打烂了玻璃之后就不断带珠宝进去。突然间有几个警察这么经过，见到就拔出配枪，一边跑过来一边叫 咪啊。 那个贼见到这样的情形、就当然是嗱一声走了，但他经过阿文和阿妹身边的时候，突然间很快地一只手箍住阿妹。 咪咪你，如果唔系，一个大铁锤搏死佢、啊！ 你放开我！ 龙友，信唔信我冚你两巴啦、 啊？你咁样对我女朋友，岂有此理？等我嚟啦！ 死啊！ Oh my god！ 佢咧去咗边啊？ 就喺一秒之间。个贼竟然唔见咗，正当在场每一个人都觉得好奇怪嘅时候，突然间听到二三楼嘅位置有人嗌救命啊！ 救命啊！ 佢喺三楼嗰个露台度挂住咗啊！ 原来系阿文啊，佢一手竟然将个贼仔揈咗上三楼啊！突然间，全部人嘅目光都集中咗喺文身上，又难怪嘅，喺呢个世界上边会有人咁大力啊？竟然可以将一个百几磅的大男人一手就砸上三楼的露台。就在这个时候，他暗恋的阿妹问了一个很不合逻辑的问 题。你到底是哪个啊？ 我都不知道我现在是哪个了。 突然有一个毫不起眼平凡的会计变成一个力大无穷拥有无比超能力的突然万能侠，他跟着下来的遭遇会是怎样呢？下一集你就知道了。 情人如令你极难过，弃你远去却要先把你心打破。别正中 You just give me a call。随时随地致电寻我，我会快快驾驶蝙蝠汽车经过。别绝望，玩心仿似落魄。要载你去定海的星云，清晰的震音。世界太美好，不需要先寻。要载你去看镜中的你。多优点也够真，你处处夹等，再次离别，要扣分。I am the bad man of love. I am the bad man of love. 用尽我心，依托你心。I am the bad man of love.I am the bad man of love. 服务够深，专注旅行。来来来来来吧，致电寻我，我会快快驾驶蝙蝠汽车经过，别独坐。否则只会越傻。要载你去定海的星云，清晰的震音。世界太美好，不需要先寻。要载你去看镜中的你，多优点也够真。你处处夹等，再次连结。要。I am the bad man of love. I am the bad man of love. 用尽我心，依托你心。I am the bad man of love. I am the bad man of love. 服务够深，专注旅行。 留意住呢个 Fat Man 啊，系啊， 你有呢首歌啊？ 有啊， 唱不完我哋填嫁俾你噶嘛 ？Fat Man Love Mom 啊， 系啊， 唔记得咗啦。 你记唔记得啊？我唱嘅，因为呢首歌。 咁今日礼拜唱不完咧，计上个礼拜 Crazy People 之后咧，马小维你今次要自己整只吓， 即系 有啲咩巨献啊？ 系啊，你单飞噶啦你？ 哇，好犀利啊！ 单飞啦，脱离你个组合啦， 系啊， 发光发热啊！ 但系我啲队员唔知会唔会唔高兴咧？我自己依家可以跑出嚟， 送你走添， 送你上路。 吓， 我以为自己跑出嚟，原来 傻啦，点会咧？系睇下点。 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过一段落， 吓 翻嚟我哋嘅美联康康。听日我哋会有星爷爷，除咗讨论区，仲会有呢个马老师 漂流教室、 离流教室。离楼教室， 离楼教室冇咁早。 哎呀， 开心心，今日继续过星期一。 哎呀，真系好开心啊！今日， 哎呀，好，听日再见， 拜拜。